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咁啊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喺早上嘅时间咧，咁啊陪住各位听众啊吓，咁啊今日咧就已经嚟到2022年嘅2月7日，咁啊今天咧系星期一嚟嘅，咁啊一轮嘅公众假期咧都已经完咗啦，咁啊有人喺上个星期五咧可能都翻工噶啦，咁啊但系又有可能请埋假啦，咁啊今日咧就系呢个人日嚟嘅，咁啊人人生日啊都同你讲嘅 Happy Birthday， 咁啊但系生日啊都要翻工噶，系咪？个个都生日啊，唔知个个都唔翻工咩？咁啊，但系翻工嘅时候咧，而家都有好多朋友咧都系 work from home 啦，即系在家工作，咁啊都系要同心抗疫嘅，呢样嘢非常之重要。希望今天嘅你咧，咁啊，亦都系样样嘢都事事顺利啦。咁啊，亦都希望大家继续咧就系保持住呢个安全嘅社交距离啊。 晨光每日一格。 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一嘅早上就起身啦，我咧就已经努力工作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准时为大家服务。望望出边啊，十五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咁啊出边啲风可能呼呼声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现正生效，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咧就系4，咁啊中等程度嚟嘅，咁啊大风啊照道理啊吹散嗰啲灰尘啊空气应该好啲啦，唔知啊呢、這个。又是要找一些天文台的朋友出来就问一问他，为什么呢其实那个风信号的空气都是差的呢，是不是吹了其他污染物过来呢，我都很想知道。现在正值就是抗疫的重要时刻，每次就是看新闻报道的时候都会心里一来，哇今天又破啊 又多了很多啦，哇又强检啊。这类型的新闻呢在近呢一段嘅時間咧，似乎嚟得特別多、特別兇猛，咁我哋更加咧就需要防守住自己嗰個嘅應該做嘅一啲嘅防疫措施啦。除此之外啊，即係如果你係未打針嘅，咁快快脆咧就去打翻針啦。咁如果你已經係一早已經打咗第一、第二針啊，時間亦都容許嘅話咧，咁亦都可以安排咧就打第三針。咁亦都見到好多呼籲啦，醫生又好，政府都好，都話到打咗針之後咧，重症嗰個嘅機會咧就會明顯啊低咗好多。咁所以咧，大家都為咗自己嘅著想，亦都為咗咧就係大家嘅著想咧，快啲去打針啦嚇。好啦，咁啊朝頭早嘅時間咧，咁啊特別咧就想為一班醫護人員咧就致敬。喺呢個時候啦，雖然今日人人都生日啦，咁啊但大家都仲係蒙住個嘴嘅。有啲说话咧，就系例如关心别人啦，甚至乎一句 Happy Birthday， 可能都系要透过呢个口罩咧，先至讲得到啦。咁啊，不妨虽然系戴住口罩嘅生活，大家仍然咧就千祈唔好气馁。每一天，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挑战俾到我哋，我哋仍然要继续咧发放多啲嘅爱，同你身边嘅人咧多个问好啊，多个关心，咁样我哋嘅社会咧就会好快脆击退呢一个疫情，可以重回正轨啦。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复，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吸沾污，天给我贫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好。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信此功夫，只淡静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恶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想赶快归队， 虽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吓怕了难挨是不折不退，习气再争取。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负，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亦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从未及玷污，天给我磨练也好，我未敢辜负，谁要被怀疑低估。 Can we say I love you， 都变了甜品师傅，巧妙地发表这天赋，即使要蒙着我嘴，更大声欢呼，全凭我 6:16，蒙着嘴说爱你，姜涛，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好多人都说饮茶或者饮咖啡都是导致牙黄的元凶，牙齿变黄当然在外貌上都会不好看了。不过有注册中医师就说了，牙黄亦都系同其他饮食习惯，甚至乎系口腔清洁嘅习惯有关噶。根据注册中医师嘅分析，牙齿变黄其实有五大原因。首先就系冇惯常刷牙，又或者系刷牙嘅方式唔啱啦。其次，经常饮咖啡、浓茶、饮酒，又或者系汽水等等，都会令到牙黄噶。再者，食一啲黄色嘅食物，好似系咖喱啊咁样，当然亦都会令到牙齿变色啦。吸烟又或者系受到治疗或者药物嘅影响，亦都有机会令到你嘅牙齿越变越深色。注册中医师就话啦，曾经有人表示，长期服用一啲浓缩嘅中药调理身体之后，牙齿就开始变黄。佢就话啦，由于浓缩嘅中药颜色比较深色，加上幼细的粉粒粉末很容易会黐咗喺牙齿嘅表面，日积月累就会令到牙齿变黄啦。所以佢建议大家每次用完中药药粉之后，最好咧就即刻饮下水，又或者系饮用中药嘅时候，用一啲可以直接吞咽嘅方法，好似系用饮管咁样啦，咁就可以尽量避免牙齿直接接触到中药啦。除此之外，其实生活的因素亦都会影响咗牙齿的洁白度噶。注册中医师就话啦，其实在中医角度而言，牙齿的健康亦都同肾有好大的关系。当肾脏出现问题的时候，牙齿亦都会变色噶。而当步入更年期之后，肾气会渐渐衰竭，牙齿亦都会比较容易脱落噶。所以顾好肾亦都是护齿的方法之一。注册中医师就提供了六大养肾的 tips， 帮助大家养肾固齿了。 首先就是要适量咁样食一啲黑色嘅食物。黑色嘅食物有助补益肾气，好似黑芝麻、黑豆、黑木耳、黑枣、海参同埋乌鸡咁样。其次就喺飲食上面要避免食生冷嘢啦。当然注意保暖亦都系好重要㗎啦。仲要保持有充足嘅睡眠，避免挨夜。最后就系要适当咁样减压啦。今日开始，大家不妨都跟住中医师嘅呢啲 tips 好好养生，因为养生之后，根据呢一个补肾固齿嘅道理，原来你棚牙都会靓啲噶。到时个样除咗明艳照人，笑起上嚟都特别吸引，自己照镜自然都可以开开心心啦。 让我问理论证实有没有，各自有一路跟住感觉走，也许这一秒可见一见他就够。让宽放慰藉心脏欢迎缺口，等某一个真相讲我走，熟悉的找个角落在守候。多么想跟他公开地得到这世界的祝福，藏在这幽谷每块峭壁写满信， 即使喜欢他 一双眼 如地冷 缩， 就算始终没法心中习惯失守一个渐渐的 路口。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早上六点二十一分，出面十五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继续生效紧嘅。农历年期间，唔知道大家系咪收到好多亲朋好友嘅心意咧？呢啲心意咧，可能伴随住好多嘅盒嘅，又或者呢啲嘅心意咧，就变成咗食物啊，嚟嗰啲糕咧太多啊，食唔晒。今年可能你想瘦身，系啊，每一次咧即系见到啲萝卜糕，我啊衰蒸，我觉得唔好食，我下下都要煎，煎系肥啊嘛，系咪？原来香港都有一啲叫做惜食平台啊，即系珍惜嘅惜啊吓。咁佢哋咧分别推出咧就贺年礼盒回收计划，咁啊喺全香港咧就各区多设咧就系一啲嘅叫做回收点。其实真系咧可以话遍布港九新界，包括咧商场啊、屋苑咁样。嗱，贺年礼盒咧回收之后咧就会送到有需要嘅基层家庭手上边，咁啊将祝福啊心意咧就同更加多嘅人咧就一齐分享。其实呢、这个呢就去到2月11号嘅活动嚟㗎吓，咁一个呢叫做贺年食品及干粮收集行动。咁呢就会喺全港多区设立42个嘅收集点，咁其中包括呢就係领展旗下22个商场，咁设有一个食物捐赠箱。咁收集啲咩嘅呢？咁食物捐赠箱梗唔係收集啲垃圾啦，收集呢贺年嘅食品喎。之后咧就会转赠一啲有需要嘅家庭嘅，咁啊推广一个叫做惜食共享精神。好啦，市民捐赠嘅贺年礼盒食品种类咧，包括啲乜嘢呢？不限于咧就系贺年嘅礼盒嘅，即系你话喂，我其实嗰个唔系萝卜糕，唔系年糕，唔系芋头糕，米嚟嘅，咁系面嚟嘅，罐头嚟嘅，得唔得啊？咁样。咁其实都一样欢迎嘅，咁最紧要呢就係干净卫生啦，你唔好话开咗咁倒咗一半跟住先俾人，就咁样就唔得啦。全新嘅咁样，譬如一包米 你又未開過啦。面嘅話咧，有啲叫做坊間都好多面啊，咁好似禮盒包裝咁樣送俾人啦。咁呢啲面咧，如果你未開過嘅，咁亦都可以咧就係轉贈。咁所以佢哋都有講到，基於食物安全考慮，咁機構只係接受包裝完整同埋距離最佳食用日期不少於八星期嘅一啲嘅食品啦嚇。收集地点咧，大家网上边咧，其实就一扎噶啦，都话咗好多啦，咁所以就好难喺呢度咧就全部咧就讲晒啦。咁但系咧讲到每一个讲啊，即系好多机构咧都一样咧就会喺佢哋嘅旗下嘅商场啊，或者咧就系、office 咧就收集嘅，咁啊大家可以揾一揾啦。坊間咧，除咗係有一啲叫做食物回收之後啦，咁亦都有啲叫做環保環保啊，咁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回收點咧，都係可以回收咧不同類型嘅物件嘅，包括咧就係、我哋所用嘅，譬如 USB 數據線啦，如果你發覺嗰條壞壞地，你想抌咗佢，唔好抌落垃圾桶啊！咁全香港咧都有超過57個嘅回收點咧係可以回收嘅，衣物回收咧咁大家都已經可以話做咗好多噶啦，希望咧就繼續咧就係唔好將啲東西啊有用嘅或者可以再做嘅就唔好抌落呢個堆填區啦。仲有咧就係一啲有關隱形眼鏡殼啦，仲有一啲係鋁箔片啊，一啲回收嘅舊書回收咧，其實香港咧都一樣有嘅。咁每一樣嘢咧都係有佢哋自己嘅價值同埋有佢哋自己嘅作用嘅。千祈就唔好諗住喂舊咗咁拎咗去劈噶嚇，咁最浪費咧就係將一啲資源咧。就是抌咗落呢一个嘅堆填区，我成日都话嗰啲咧已经唔系叫做垃圾噶啦，叫做资源垃圾桶啊，都已经系一个旧名啦，而家都叫做资源回收桶，啱嘅、哦。你抌咗啲嘢入去之后，佢系可以再将佢转化成为其他嘅东西，咁样咧先至系更加有用，可以咧就系为我哋嘅地球咧就悭翻更加多嘅资源啦。唔同嘅节日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食材呢有机会就浪费咗嘅，咁大家諗多一步行多一步，咁将你可以回收再用嘅资源呢就再循环再用或者转赠有需要嘅人，咁样你嘅节日呢会觉得更加有意义 街上没有手表，习惯了挂了街上不会出现。走着走着，街上没有手表，习惯了挂了街上不会出现。 飞的 Jackson 飞的 2011， 没想那么多的我放下了一切都就这么了，清晨上楼拿着 one way ticket 拖着三个行李箱，那边的门牌只有音乐的理想，纠结了很久自己是否能够克服家的担心， This bed ain't got no preview， 不是他的白麦开始了帮我收拾衣服，这样就是出了默认心里行了一步，不顺利的也绝对不会跟爸妈说，但是自己不够有些心里都难过，没事不用担心很不寂寞，做儿子的我们肯定都会这样的说， 在哪里送走别世界各地， 习惯了，惯了，其实不会 so sad。 culture. Team Brand, Panda Pack, TWD, East and the West, connecting all the dots culturally. Team Brand, record 播放在你耳机里，要求够不简单，四个什么在你故事里。我还是那个我，抬头四十五度，剩下的还是同一个梦。我本来手里拿的铅笔成了麦克风，到哪里都我 say Jackson, went from China, cause this is my home. 坐着坐着，其实没有输坐着其实没有输赢，习惯了惯了其实不会输赢。 早晨嘅时间好快脆去到朝早嘅六点半钟咯、哦。一首歌曲王嘉怡咁啊，听听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朝早有白权我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市长沃特森形容，由跨境货车司机发起的抗议活动已经导致市中心失控。沃特森说，示威者人数远超警员，抗议车队及人群已明显控制市中心地区，即是加拿大国会大楼及附近区域。警方就说，目前可以调动的警力及资源都不足够，难以应付示威场面，警方亦缺乏相关法律依据处理有关情况。被称为自由车队的抗议活动起因是不满当局针对往来美加两国边境的货车司机实施的疫苗接种措施，其后演变为反对公共卫生政策及总理杜鲁多政府的集会。加拿大多个主要城市日前出现声援货车司机的大规模示威。英国外相卓维斯形容俄罗斯损害或威胁乌克兰的意图有几明显，可以说是路人皆知。卓维斯说，俄方声称没有入侵乌克兰的计划是一个错误陈述，强调假如莫斯科方面有任何进一步行动，英国和盟友已经决心站在同一阵线支持乌克兰，令俄罗斯付出更高代价。美国前国防部长埃斯珀决定撤回对国防部的诉讼。埃斯珀去年11月指国防部以涉及机密为由，不允许他在回忆录中公开一些内情，于是提出诉讼。他的律师早前说，国防部对于涉讼的绝大多数先前被界定为机密及不能够公开的资料已经改变立场，因此埃斯珀决定放弃诉讼。目前双方仍然就回忆录部分内容是否属于机密存在争议，但有关章节不是回忆录的中心内容。埃斯珀在2019年7月就任美国防长，第二年11月被时任总统特朗普解除职务。外界传言，埃斯珀领导五角大楼期间和特朗普在多个问题上意见不合，包括前年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在警方执法期间死亡，引发骚乱，政府是否应该出动军队平息事件。消防处表示，一名驻守青衣灭火轮消防局的消防员初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处方正是和卫生防护中心跟进，等待进一步指示。该名消防员最后一日翻工是过去的星期六，工作期间没有和市民大众有近距离或者高风险接触，他有佩戴口罩及遵守相关防疫措施。消防处已经按卫生防护中心指引，为相关工作地点及附近位置进行消毒清洁，并且和卫生防护中心保持紧密联系，以作出适当跟进。处方已经就人手作出相应调配，确保服务不受影响。

因为吹清劲东风的地方呢咁大风。 哦等我睇一睇先等我感受一下。其实我呢边呢就向东北嘅。 咦咁有机会大风喎、哦。 少少咯，系 feel 到有风吹过嚟嘅，咁但系咧，我嗰个位就唔系完全正嘅、哦，即系侧边都有少少遮挡咁啦。 哦，咁可能有啲大厦挡一挡啊，你嗰度。 系啦，都清凉咯，都相当清凉啊，可以话系。 系啊，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咧，大家都要着多件衫啊，咁特别咧，即系而家都有啲朋友 work from home 啦，咁啊。 系。 即係兩極啦！有啲朋友咧 work from home 咧，佢哋就話其實都煩嘅，因為好多嘢喺公司做唔到嘛。即係你個人咧喺屋企咧，其實好多嘅文件啊，你冇得拎翻屋企做啊。咁啊變咗其實嗰個進程咧就好差嘅。咁但係有啲人咧會覺得，其實我份工咧做 IT 嘅喺屋企做咧都冇問題嘅咁樣。咁我係啊，所以我有啲 friend 都係幾兩極咯 ，work from home。 系都要睇翻个工种啦，咁不过最紧要都梗系防疫排喺第一啦，即系抗疫排喺第一啦，咁啊其他嘢就尽量做咯，我觉得 系啊，都系啊，咁所以咧，大家朝头早嘅时候咧，咁啊要谂一谂啦，啊今天嘅工作嗰个安排如何？咁但系讲翻啦，今日人日、哦、都要同你讲翻啲生日快乐、哦。 咦，多谢、哦、生日快乐，系、哦、大家都生日快乐、哦。 梗系啦，以前咧我屋企人日嘅时候咧，系真系会买寿包。庆祝的你有冇呢个传统习惯啊？ 寿土系咪啊？寿土 系啊系寿土啊！ 我对于咁又冇、啊，真系人日可能真系讲声生日快乐。我唔记得人日系咪都会收到利是嘅咧？即系当你生日，即系你生日咧，你屋企人咪会再俾个利是你嘅？ 我冇呢个传统、啊，有冇得追翻啊？呢、這个 可能我作出嚟嘅。咦？咁我又冇话食寿桃啊，或者食红鸡蛋咁样，即系你屋企都会庆祝嘅。 其实唔系特别庆祝嘅，咁因为可能我阿妈知道我中意食嗰啲包包咧，入边有豆沙嗰啲咧，咁所以又借住呢个机会，咁佢一定系喺人一嘅时候，如果有呢个传统习俗嘅话咧，就好多嘅铺头会特登将呢啲寿桃咧就攞翻出嚟，咁啊整翻多啲当眼嘅位噶嘛，咁我阿妈见到咯，咁啊买俾我食咯，咁啊， 哦， 系啊，通常都系做早餐啊咁样咯，通常呢个早 餐我都中意食寿桃啊，有时候唔係有人生日啦，即係細個可能真係話去飲食人哋嗰啲生日飲宴咧，先會食到噶嘛。咁、但係有時喺茶樓咧，某一啲酒樓佢嘅點心裡面咧都有得揀噶嘛。咁、 哦、 如果佢喺嗰啲酒樓見到咧，哇！我就好開心啊，即係當甜品咁樣食咯、嗯。我自己就中意裡面有蛋黃嘅。 係咩？有啲有蛋黃嘅咩？唔係全部豆沙嚟嘅咩？ 唔係通常多數都蓮蓉嘅，蓮蓉嚟嘅，咁豆沙都應該可能有嘅，但係最普遍就係蓮蓉加蛋黃咯，即係貴先有蛋黃㗎、 哦。 如果平少少咧，可能就齋係蓮蓉咯。咁因為我自己係即係中意食月餅，即係其實佢都係月餅嗰啲餡料都係蓮蓉， 係啊係啊， 同埋蛋黃嘛。咁我自己就中意食有蛋黃嘅。 哦，咁我豆有蛋黃嗰啲，等我一陣出去街嗰度睇下有冇先。因为可能我阿妈以前唔系啊，我阿妈谂住我自己未食过啊，你有食过啊嘛？可能佢、你又讲得啱啊，因为嗰啲贵啲啊嘛。咁以前梗系悭家，我阿妈咁啊，你呢啲咁嘅仔啊，买个平嘅俾你食啦。 唔关事，咁啱个档冇卖或者卖晒啫。 系喎，转头等我睇下有冇呢个蛋黄嘅先。咁大家都系啦、听众如果朝头早嘅时候行过咁啊，见到有嘅时候咧，不妨买个氹下自己开心，氹下自己身边嘅人开心啦。今日人日啊嘛，个生日。 咁我希望即系知道大家嘅生日愿望应该都系即系身体健康嘅情况啲过去噶啦，希望呢个愿望即系大家都努力去达成，令到呢个梦想成真啦。 要啊，好啊，咁你快啲转头同我哋翻嚟一齐倾下偈啦吓。 好，转头见。 转头见。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逼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百科， 头先啊同 Kitty 讲过啦，今日咧就系人日噶、哦，初七人日啊，除咗咧啊，原来真系有啲传统啊，系有啲人会觉得系拆利是啦，亦都咧会讲一句咧就人日快乐，咁啊因为咧初七咧就是大家嘅生日，咁啊到底人日系啲乜嘢嚟嘅？点解又会系生日嘅咧？有啲咩传统嘅食物嘅咧？头先咧 Kitty 咧就讲咗一个咧就系寿桃。好啦，我哋再睇下啦。人日咧起源咧，咪传说啦，咁就话到咧女娲喺初七咧就创造咗人类，所以呢一日咧就人类嘅生日啦。啊，有啲咧就系文化传承嘅传说咧，就话到啦，啊女娲喺年初一开始咧就创造万物，咁啊佢喺年初一就创造咗鸡，初二做狗，初三做猪，初四做羊，初五做牛，做牛啊。歪埋音添，初六咧就系做马，初七咧就系创造咗人类，系因为女娲喺初七做咗人类，咁所以呢一日咧就人类嘅生日啦。好啦，咁啊初七啊人日啊有啲咩应节嘅食品咧？根据传统习俗啦，原来有啲咩咧？七宝羹，七宝羹咧就系、是、江南嘅人咧就会用呢七种嘅蔬菜，咁啊加入咧就系、是米线做七宝羹。虽然咧就我自己都好似冇乜点食过啦，咁但系都系寓意住咧就系长寿啊吓。好啦，咁啊广东方面咧就有啲人中意食咧就系及笄粥，咁啊又有一啲咧就系叫做喺南方嘅人啊，由于佢哋咧都系近海啦，咁所以咧根据资料显示啦，咁就话会食一啲咧就系捞鱼生，系咪新加坡人咁样捞起嗰啲咧吓？面条呢啊，咁我反而面条比较多食喎。如果你话人一嘅时候，我妈妈呢就鍾意食嗰啲煮嗰啲面线啊。面线呢哎呀我都好耐冇食啦。咁又猪腰猪润啊，我好鍾意食猪腰嘅。跟住呢就捞下咁样啲面呢好食嘅。咁亦都呢就係个汤啊好香口。咁唔知道你有啲咩传统嘅习俗啦。好啦，咁啊，汉族妇女咧，其实会喺初七人一嘅时候咧，就身穿一啲嘅汉服啊，咁啊，用彩色嘅纸同埋软金银等等嘅材料咧，就制作人星，并且咧就会喺头发上面，或者咧就系呢个窗户上面啦，即系屋企嘅窗户咧，做得更加靓嘅。初七人日咧就系一个普天同庆嘅节日嚟嘅，咁啊，大家生日咁，不妨咧就讲句 Happy Birthday 啊！不过咧，初七人日原来有啲禁忌嘅、哦，咁啊话到咧喺，因为个个都生日啦，个个都有呢个权利嘅。咁喺一个咧就咁重要嘅时刻咧，咁啊叫做虽然咧，阿爸教仔就啱，咁但系根据资料显示咧，又话呢个时候咧就不适宜咧屋企有一啲嘅拗杀啊、争执啊，所以咧就话到父母不能够咧就系、是、太过责骂自己嘅孩子，只能够咧就系、是、劝下佢哋啦。咁老板咧亦都唔能够咧就系大呼大喝喎喺呢一日，咁原来咧系会触怒到呢个天庭嘅，咁天庭就话到啊人人都生日，啊个个咧都系开心心嘅，千祈咧就唔好做啲伤和气嘅事情。咁今日人日系啦，日日都开心，人人都生日快乐。 话我没有深度，话我大脑乱构造。麻烦男人天生都很多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醋，抛弃他我给我最大忠告。毒喺猫山呼出气概，拔掉大卡通得个爱，时间控制最自在，赶走痴心障碍。But if I misbehave, you just say it's okay, I'm yours, babe。 无法被爱的事物 够倾慕，话我未够大尺度，喜欢追索很多控诉，善意挑剔一转身合租，抛弃他我的写意就到。独享升本不需竞赛，不保装出丑先最爱，情绪爆炸也自在，欣赏种种意外。见到吗？这个我非一般的一般，他配得上我。他不懂我的内心任意，藏着最有个性小小写数十年。他恨的情调未可告别，无人像他一路人轻松把光阴蔓延。Say I love you, I miss you, I need you, 听得多令我讨厌。Say forever, never, never, 请收线。 时间6:50啊，呢一首嘅歌曲嚟自卫兰嘅 Little Miss Janice 啊，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又同听众一齐睇一睇啦吓，大致多云嘅，咁啊有几阵雨，朝早嘅时候其实我翻工咧都。又唔係話都唔係話滲住啲雨粉咧，真係好少幾滴幾滴咁樣啦嘛。而家出邊嘅情況轉頭咧，7:00之後咧，晨光交通天文台就會同聽眾一齊咧就再睇睇啦嚇。咁啊，而家咧就大致多雲，有幾陣雨，雨及咧就係薄霧嘅。日間最高嘅氣温大概18度啦，咁啊吹清勁東風，離岸雨及高地咧就吹強風，咁啊晚上轉吹。和缓东北风，气温下降至到最低大概就15度，其实而家都15度啊吓。咁啊，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咁啊，明日朝头早就相当清凉嘅。而家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见到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咁啊生效紧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星期一嘅朝头早嘅时候，咁啊喺我哋电话侧边啊揾到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喺度。早晨阿涛， 喂，早晨小白，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噶吓，咁啊希望你 IT 界方面咧，你哋亦都啊越做越好啊吓，咁啊亦都咧就系身体健康系最紧要嘅，除咗人身咧之外咧。啲機器都要身體健康，咁啊唔使壞咁多啊，咁啊你哋份工又冇咁辛苦啊，係咪？ 冇錯， 呢樣嘢都好緊要嘅。不過咧，而家正值咧就係北京冬季奧運會啊，咁啊已經開幕咗啦。咁我知道咧，其實都有好多科技嘅嘢咧喺呢個奧運村又好，或者喺整個奧運嘅場館都好，喂，都係好多同 IT 科技有關嘅嘢可以同我哋講下喎，阿陶。 第一樣嘢就係智能防疫員。 智能防疫员啊， 系啊， 咁佢呢个智能防疫员系有啲咩巴闭嘅地方咧？嗱，我哋而家喺商场就会见到好多，我唔知可唔可以叫智能啦。总之我行过去， 然后佢就 scan 到有个人喺前面咧，佢就喷一扎烟出嚟咁样嘅，然后我就可以企喺前面咧就转个圈消毒咁样。咁啊呢个智能防疫员嘅工作范畴有啲咩咧？ 我系负责识别运动员啊，佢只需要咧你持有有效嘅证件啦，你唔需要除低口罩咧，佢就可以檢查你本人嘅身份係唔係正確？ 咁咧， 咁仲有咧，佢有一啲智能嘅測温，去檢測下，即係表面檢測下你嘅身體情況咁樣嘅喎，都幾特別啊！呢個嘢。 哦，咁即係呢個又省卻咗人手啦，省卻咗人手之餘，亦都咧係減低咗嗰個感染嘅風險，因為你有個人企喺度嘅話咧，咁而家即係之前成日都話唔知幾多米又傳染到啊，係咪？咁如果你連嗰個位嗰、那個崗位都變咗機械人嘅話咧，啊咁啊無敵啦！就算真係 touch wood， 原來有一個係有病毒嘅，咁你就即刻揾到佢出嚟，又唔使咧經人手揾佢出嚟咁辛苦啦。 係啊，所以都幾方便嘅呢個裝置。 智能防疫員都唔錯啊，因為咧我上星期都有提過啊，就係喺冬季奧運會入面佢火炬手啦，其中有一 pair 嘅火炬手都幾特別嘅，咁就係機械人嚟嘅。咁你就亦都喺嗰個水底嗰度咧，就將嗰個火炬棒火咧就喺嗰度交換咁樣，將個火咧就傳繼續傳開去。呢類嘅科技咧，其實都睇得到內地嗰個嘅 IT 啊科技發展嘅力量，其實都幾厲害、幾蓬勃嘅喎。 係啊，係啊，冇錯。所以先至有國家擔心嚇、啊，我哋祖國發起啊。 咁我哋係強啊嘛，咁呢個亦都係事實嚟嘅。咁啊，東澳村方面仲有啲乜嘢特別嘅科技我哋可以留意一下嘅咧？ 咁仲有一個就係、咁智能廠啊，咁佢咧其實咧就可以咧根據你個人嘅睡姿啦嚟到去調整㗎，佢會識得去喐啦。咁啊，仲有咧，佢根據你嘅你個坐姿啊，然後咧感測下你，跟住仲有啲少少嘅按摩功能啊。咁啊，仲有啲自己可以叫醒你嘅一啲嘅功能啊，咁樣咁、其實嗰張牀都幾方便嘅喎。 哇，都幾巴閉喎嗰張牀。其實如果我屋企整翻張都得意喎，例如我嗰日做完運動好辛苦，咁我翻屋企瞓覺嘅時候，可能啲睡姿就冇咁好啦。冇咁好嘅時候咧，可能佢入邊有啲嘅機 AI 啊，咁啊 detect 到可能我只腳唔知可唔可以 detect 埋我啲乳酸啊，跟住就幫我按摩一下。又或者我第日朝頭早有比賽，咁佢咧又可以喺定時定候咧。用佢嘅方法去到叫醒我，其實都幾叻喎！我真係冇諗到，其實床都可以智能喎呢、這個。 哦，係啊，其實之前響早段美國之前有個科技會咧，都係科技展咧，都係有一啲相關嘅床出現咗嘅。咁就當然啦，未必係響今年出現啦，可能係要去到下年或者後年先至有嘅，都係一張類似嘅技術咯，就係、是你可能係一張雙人床。咁咧，另外一邊咧，唔係瞓下可能扯鼻鼾喎，咁啊感應到，咁所以變咗咧，佢就可以咧將佢微調斜少少，咁等佢咧冇咁容易再發呢個鼻鼾。 哦，係喎，因為鼻鼾嘅時候，你有陣時如果喐佢咧，佢可能個呼吸道嗰啲位又調整過， 相信我 係啦，咁啊相信咗，咦係喎，咁咪以後個個都有覺好瞓啦。如果有智能床，都幾特別喎。 係啊，而且仲會有一啲感應，就係、是防止你有一啲睡眠窒息啊，咁啊會亦都會感應到呢啲嘅疾病咧，咁佢會亦都會有啲提醒話俾你知。 哦，咁如果咧譬如有兩公婆，咁一個怕熱嘅，一個怕凍嘅，咁你知啲被好難搞噶啦，會唔會一邊嘅床咧？就可以有啲暖氣滲出嚟嘅，咁怕凍嗰個唔使驚啊，係咪？咁張牀都暖咯。咁另外又或者另外嗰邊咧，如果佢係怕熱嘅，張牀有啲涼風啊滲出嚟嘅，啊咁呢啲牀啊更加無敵喎，我都好想要翻張喎。 咁又真係好似係有呢一方面嘅技術喎，係可以真係一邊暖啲一邊涼啲嘅。咁當然啦，未必係吹風咁犀利啦。咁但係。是有呢一樣嘅技術都放咗喺嗰張智能床上面，咁但係咧講得呢一張智能床應該售價不菲啊。 哦，咁啊到時睇下幾多錢啊，會唔會整翻張先得啦？咁啊屋企可能連冷氣都唔使開啊，夏天嘅時候，跟住冬天啊暖爐又唔使開，搞掂。其實倒翻轉頭可能仲平咗添，因為你唔使買咁多電器嘛。 都可能係 喎。喂，佢仲有一個咧，我知道選手村入邊啊，嗰、那個冷氣或者個空調系統咧，又真係。新嘅科技嚟嘅，因为佢可以喺唔开窗嘅情况底下咧，为室内提供嗰啲新鲜空气，都系一个咧即系智能嘅温度调节器嚟嘅。佢呢个温度调节器仲有啲咩特别嘅功能可以咁劲咧？佢 哦，咁當然佢一定會有一啲感應器啦，譬如紅外線嘅感應器啦，咁感應翻室內入邊嘅温度啦，先至可以作出一啲咁樣嘅調節嘅。咁啊，而且最重要就係依家其實説講緊最重要就係個通風系統。 嚇， 係啊，咁樣因為萬一真係有病毒出現咗嘅時候，佢都能夠可以盡快咁樣將嗰啲病毒咧抽出去大空氣當中咧，咁就等佢可以擴散出去咧，咁就減低呢一個中招嘅風險。 咦，係喎，如果喺通風系統嗰度，佢哋已經可以檢測埋呢啲叫做病毒嘅風險嘅話咧，咁一有啲咩事就即刻咻一聲，咁啊將同出邊對流嘅空氣咧就截停咗。咁可以咧，將嗰個病毒咧就可以有效咁樣啊，就堵截咗佢喎。呢啲都係科技帶俾我哋人類啊，甚至乎令到成個醫療體系咧進步嘅一啲嘅即係見證嚟嘅喎，都幾特別喎呢啲。 冇錯， 係咯。咁啊睇下嚟緊嚇，仲有啲咩新嘅科技嘅時候啊嘛，圖又幫我哋揾翻翻嚟介紹下啦。 冇問題，好啊。 好啦，唔該你，拜拜。 好，唔該，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坚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职务外界传言，爱斯帕领导五国大楼期间，同特朗普在多个问题上意见不合，包括前年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在警方执法期间死亡，引发骚乱，政府是否应该出动军队平息事件？警方正調查昨日下午在大埔發生的一宗懷疑謀殺案，案中一名68歲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日下午約6:44接獲一名64歲男子報案，指兄長在社山路田寮下一間村屋內暈倒。警方趕到現場後，發現一名68歲男子身體多處受傷，現場證實他死亡。初步調查顯示，該名64歲男子以生果刀襲擊死者，他涉嫌謀殺被捕，正被扣留調查。警方在案發現場檢獲一把生果刀，懷疑與案件有關。警方稍後將安排為死者驗屍，確定死因。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雨带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及薄雾，日间最高气温约18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晚上转吹和缓东北风，气温下降至最低约15度。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听日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8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祝你一家虎虎生威，恭喜发财！ 我梁继章祝大家新一年张张都把把大吉大利。 我是李丽蕊蕊蕊，祝大家百花吐蕊，大红大紫。 我马小强祝大家龙马精神， 恭喜恭喜，丰收快活人，同人鞠躬。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来一起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支持香港队高山滑雪代表金和晓、翁厚全， 支持香港运动员出战北京2022年冬奥会，黐实港台电视32， 为我哋打气啦！ 仲有香港队短道速滑代表朱定文， 黐实港台电视32，同我哋打气！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2019年，新西兰发生史上最大枪击案，一向被称为枪迷天堂的新西兰，随后亦都要实行禁枪。 2019年3月15日，一名打扮成军人的枪手，身穿避弹衣，带同六支枪，先后冲入新西兰基督城的鲁鲁尔清真寺以及林伍德伊斯兰中心乱枪扫射，导致51人死亡，40人受伤。枪手更在社交网站直播整个过程，最终在前往第三间清真寺途中被拘捕。 28岁枪手塔兰特血洗基督城手法，和2011年挪威恐袭凶徒布雷维克极为相似。塔兰特自称受到布雷维克启发，更加由14岁开始浏览白人至上主义论坛以及网上右翼频道。 塔兰特模仿挪威恐袭细节，例如行凶前向政要发布恐袭宣言，声称移民入侵社区令白人种族灭绝，要发动袭击以保卫领土、保障白人小朋友的未来等等。 事发前，新西兰被称为枪迷天堂，16岁以上人士只要有合法和适当理由，就可以申领枪牌，购买半自动步枪、散弹枪以及气枪等等，亦都无需登记。根据当地统计，大概每4个人就拥有一支枪牌。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形容事件是精心策划的恐袭，政府随即亦下令全国禁止出售突击步枪和半自动式步枪，包括枪手在恐袭中使用的半自动武器。 塔兰特被控涉嫌谋杀51人、企图谋杀40人以及参与恐怖袭击等92项罪名。审讯初期，他坚称自己无罪，直至一年之后才承认所有罪名。 法官曼德直斥塔兰特泯灭人性最大恶极，即使关押致死亦无法得到足够的惩罚。而在2020年8月27日，他被判处终身监禁，而且不得假释。 声音演绎黄天怡，私分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22线。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洪家豪， 好音乐自己 like， 不如一齐 like。香港金曲颁奖典礼记得投票支持啦！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 逢星期一至四晚9:30，晚晚港台电视31。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啊，咁啊7:12，咁啊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有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咧，咁啊同听众一齐睇睇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样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一轮嘅假期咧咁啊完咗啦，咁啊而家星期一嘅早上啦，咁啊到底出边嘅交通情况啊如何呢？咁啊有交通组嘅 Toby 喺度，早晨 Toby。 早晨啊小白，先祝福大家先啦，新年快乐啦，身体健康，咁啊同埋咧路路畅通啊。 系啊，仲有同大家讲句 Happy Birthday 啊。 哦系，今日大家都生日。 冇错啦。 系啦，咁啊祝福大家先啦。咁啊先讲下今日咧有啲乜嘢嘅封路先吓。咁喺马料水嘅创新路，因为有渠务工程嘅关系，创新路来回方向介乎生物资讯中心至到能源大楼二座咧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噶，就系创新路来。来回方向介乎生物资讯中心至到能源大楼二座部分行车线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咁另外天水围嘅天影路就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港铁巴士路线 K76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咧，暂时各区隧道啦同埋路面一切都系正常噶。咁今日交通咧就系咁啦。 咦，咁似乎？交通都算係幾好喎、 啊，幾好啊！ 可能因為仲有好多學生都未翻學， 係、咯， 我哋翻工啫，係咪？ 係，同埋都停課啦，有啲又咁樣，又可能有啲都喺 work from home 啦，咁所以人又更加少啊，咁所以啲路面咧都冇乜擠塞嘅情況。 咁咪啱咯，即係睇到嗰個政策啊，令到即係路面上嘅人流少咗咯。 係啊，呢個都啱嘅，即係個原意係咁啊嘛。 嗯， 係咯，嗱，咁不過小白今日咧講一樣嘢就係新嘢嚟嘅呢個，即係新年大家用啲新嘢啦。咁咧嗱，之前一路即係其實一路都係提出㗎啦，就係、是、政府就是、要实现碳中和政策啊嘛，喺2050年前啊，咁咧呢一个嘅政策咧就当然要大家配合啦。咁所以咧九巴咧就已经系率先啊引入咗16部全新嘅电动单层巴士。咁呢啲巴士咧就会喺农历新年之后就开始投入服务啦，即系而家开始咧就会陆续咁样投入服务嘅呢啲电动巴士。咁咧就会主要安排佢哋咧就系行走弥敦道啦，同埋观塘道都会喺度在内嘅一啲嘅路线。 弥敦道哇，弥敦道好多啊！喺度啊， 系啊，会好多人见到呢架新嘅巴士啦。咁佢就有16部嘅。咁呢架巴士咧，同一般嘅都唔同嘅。 单层定双层？ 单层嘅，单层嘅电动巴士。咁咧就系个颜色都首先系比较特别啲啊， 绿色。 啊！你又醒喎，小白。 你講環保嘅一定係綠色啦， 係 咪？ 但係唔係佢之前有一隻嘅電動巴士咧，佢唔係綠色噶，即係其實佢而家都有電動巴士噶嘛。但係佢係普通嘅金色咯。 哦。 咁樣咁呢一隻咧就全新嘅，就會係綠色嘅巴士啦。咁呢個新嘅型號咧，當然啊又輕啲啦架車，咁可以咧個重量減少咗，個載客量咧亦都多咗嘅。單層啦都坐到81个人㗎。 幾好喎、 啊！係啊，唔錯噶。咁同埋叉電咧，亦都唔係叉好耐嘅啫，個零鐘一個鐘。8个字就叉完噶啦，然后叉完可以 行一日啦， 唔系咁又唔系嘅，200公里啦。 哦，200公里，不过佢弥敦道其实都好短嘅啫。 咁啊，系睇你行咩路线啦。 系 你话叫屯门公路啊，顶唔顺嘅应该。 系啊系啊。 系啊，咁但系咧呢个就系叉电就快过以往多多声啦，以前快过以前2个钟啊，即系以前叉电起码要3个几钟啦。咁样，咁呢个全线嘅巴士咧，亦都会之后陆续就会用呢啲新能源噶啦。咁咧就会系而家都会继续买啲新嘅电动巴士啦，咁亦都会再咧起多啲新嘅电动巴士车厂。咁咧就 系 等呢啲巴士可以叉到电咯，提供多啲嘅叉电。 有冇顯示就係話當佢投入服務嘅時候，個票價係咪都係一樣㗎？ 票價就嗱，佢暫時冇顯示嘅，咁我都相信應該唔會大幅咁加 的，應該都係一樣嘅。 係啦，其實用 唔應該加添啦， 係啦，唔應該啦，同埋 百上加斤咁樣。 係啦，而家即係同埋都聽講，即係呢個新巴啊嗰啲咧，嗰個載客量真係低咗好多， 係啊， 有機會即係轉移個票價市民身上啦。咁希望唔好啊。咁但係咧就。講翻呢個咧就即係巴士呢個電動其實理論上咧就慳電同埋用嗰個 錢啊，應該少啲嘅個能源啦，因為你入油其實可能仲貴嘅。咁用電嘅話咧，有機會可能再平啲添。係啊， 咁啊，大家如果見到嘅時候，同佢 say 個 hi 啦，如果唔錯嘅話， 係咯， 認識下我哋喺路面上面嘅一啲新嘅交通工具。 係啦，咁陸續都會係呢一種嘅，之後我諗越嚟越容易會見到呢一個綠色嘅巴士啦。 係咯，唔好話巴士啦，市面上真係見好多而家私家車其實都係電動車嚟。 係，都係嘅，其實咁都係好嘅，呢個係一個新嘅發展方向啊嘛。 我哋呼吸嘅時候啲空氣真係好啲，好啲嘅， 心情會靚啲咯，係嘛？ 係就好啦， 係啊， 可以除埋個口罩吸啊，仲好啊。 係啦，大家咁話啦。 好啦，唔該曬 Tommy。 好， 今日天气方面特别啲啦，等我打电话俾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咁啊，出边嘅天气如何咧？感唔感受到嗰股寒风同埋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嘅时候，有冇呼呼声嘅感觉啊？ 嗱，咁首先咧，而家啲超级英雄电影咧，好兴讲咩平行世界啊嘛。 系啊系啊。 咁我而家就喺广播度啊。咁我咧就喺电台嘅门口嗰度企咗喺度嘅。咁我咧就见到啲同事翻嚟咧，同自己对比一下，我发觉咧就可以应用咗平行世界啊。之后见到啲同事翻嚟咧，有啲嘢着羽绒啦，大褛啦，颈巾啦，样样都齐嘅。咁我再望一望自己咧，只一件短袖 T 恤同一件好薄嘅外套啫。咁我发觉咧，究竟系我唔怕冻啊，定还是？呢个世界真的有平衡世界啊！ 这个世界是真的有平衡世界咯， 真的有系嘛？即系我同佢哋好似而家完全生活在不同的空间里边咁样。 哇，都咁反差得大、啊，似乎。 如果俾人实质睇一睇我望见啲树咧，如果你话好大风，唔系、啊，啲树叶咧只系轻轻咁样摇荡少少啫，又唔系好大风。不过咁仍然都系同啲哥哥姐姐们讲声吓，虽然咧我觉得唔冻，但系你哋要着多件衫、 啊。系啊，因为你头先都话目测真系有人系着住啲羽绒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同埋而家虽然话今日系咪最低温度系十五度啊嘛？ 系啊，冇错， 最高啊，最低温度 最低十五度。 不过早晚咧都会有点风，可能咧你会觉得寒寒地嘅。咁、啊、如果啱啱起床应该都唔会。好多哥哥姐姐咧，而家已经神运紧啦，或者神元运添啦。咁我谂佢哋咧会身体强壮啊，但系当个身体突然间静落嚟嘅时候咧。笠翻条颈巾，薄薄地嘅，可能咧都会有着数。 哦，系、哦，咁出边有冇太阳伯伯翻咗工未啊？即系会唔会见到佢啊？ 唔、哦、好意思、哦，我谂佢而家咧就即系 work from home 啊，即系太阳伯伯都 work from home 啊。咁个天咧就变得有啲灰， 系 不过咧就影响唔到我哋嘅心情嘅。 咁梗系啦， 即系正所谓咧，林忆莲唱灰色都唱咗咁多年，我哋都唔灰啦。 梗系啦，一齐跳添啊！ 你又唔使担心嘅，好快咧，即系太阳都会出来了啦。咁、就算个天唔系好够光嘅话，都唔紧要嘅。点解？因为我哋心中有啊嘛， 梗系啦， 心中有呢份嘅暖意就 OK。 耳仔都听住晨光嘅，你话点会冻 啊？系啊，系啊，系啊，放心，放心。 好啦，今日快啲翻入嚟，唔好出边吹风啦。你着住件短袖衫咋？ 我啱就见到有人着羽绒啦。 系啊，好啦，一阵间见。 一阵间见。 详尽嘅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雨，以及咧就系薄雾。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18度，吹清劲东风，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晚上转吹和缓嘅东北风，气温下降至到最低大概15度噶。咁啊，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早上咧，明日朝头早咧，继续咧都系相当清凉噶吓。而家咧系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嘅，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咁啊比起头先咧都净系一个钟咧，咁啊可能啲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啊，可能吹下咧，啊真系可以吹散嗰啲污染物，咁啊令到呢个空气质素咧咪有所提升，咁啊而家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系啦，咁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嘅，出边提多你一次啦，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朝早嘅时间。我哋可以一齐上下堂先。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伟。星期一嘅早上，晨光大学咧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精伟咧，同我哋讲下粤剧嘅。精伟你好 ，Hello， 大家好啊。 系啊，嗱，今日咧声线咧可能同大家平时听开有少少唔同，因为精伟咧就不在香港，咁但系咧呢个粤剧文化咧系唔会因为你唔喺香港而中断咗嘅，我哋都会继续倾偈嘅，系啦， 吓，即系早喺12月嘅时间啦，咁就系、是、大家如果有睇一啲娱乐新闻咧，都应该知道阿嘉英哥同阿姐啦，咁佢哋咧喺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嗰度咧就有個演出，咁我就係本身有機會有份參與呢個演出嘅，咁、但係就因為 個檔期嘅問題，咁所以我後屘我就冇辦法啦，就做唔到啦咁樣。 係係。 咁其中一個戲咧，就係、是、叫做《英雄叛國》。咁、嗯《英雄叛國》呢個戲咧，其實就係阿嘉欣哥佢自己改編嘅。咁啊，就係改編個莎士比亞嘅《馬克白》。咁所以咧，即係呢個演出咧，就對我嚟到講就都有一個情意結嘅，因為咧當年咧喺演藝學院讀緊書嘅時候咧，阿嘉欣哥咧就係、是我哋嘅嘉賓導師啊。咁佢嗰年咧就將呢個劇目咧都教過俾我哋，咁啊亦都係親身見證佢入面有好多嘅動作上嘅即係精彩演出啦，即係點樣一啲功架嚇，即係喺呢度咧都學到好多嘢。咁所以咧，今次雖然咧就即係十二月嗰個演出我無份參與咧，就有啲可惜啦。咁但係咧我諗即係阿姐同埋阿嘉欣哥嗰個福星粵劇團啊，咁即係如果有一班 fans 啊，即係好中意睇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大家咧就應該會拍爛手掌嘅。雖然我身在異地啦，但係我都係即係了解到有好多嘅報道啦，都有講到阿嘉欣哥咧，特別係即係有一啲動作上嘅嘢咧，都係好傾力演出啊，咁令到咧，其實我哋做晚輩嘅都有啲擔心嘅， 係咪有少少受咗傷啊？話 佢應該據我了解咧，就應該係第一場即係第一日演《英雄叛國》嘅時候尾場嘅情況之下咧，就即係有一個高台嘅動作啊，咁佢就係要翻騰之後背脊落地嘅，咁呢個係啦，咁呢個動作係應該咁樣做啦，咁佢第一場咧係做咗嘅，即係聽聞係做咗，咁但係因為嗰個高台都真係幾高㗎。即係就算我哋當年後生嘅時候，即係所後生，即係I mean演藝嘅時候啦，即係嗰陣時，我諗嘉欣哥都應該六字頭噶啦，係啊，即係當年嘅嘉欣哥都已經六字頭，咁佢都有繼續做。今年嘉欣哥即係佢嘅年歲都日漸長啦，咁即係始終佢咁嘅年紀咧，咁高台度搭落嚟咧，咁我哋都係會擔心咯。咁聽聞就係、是、即係。即係嗰個重力墜落嚟嘅時候，下面嗰個榻榻米咧，可能嗰個又唔係好承托得到。 哦， 咁所以咧可能坐一坐啦，即係又唔係大件事嘅。即係咁，所以見佢後面演出都一切如常嘅。咁但係有個動作就聽聞係改變咗咯。咁當然可能我唔係份參與啦，咁我就冇睇到，好可惜。咁就但係知道就有一樣咁樣改咗動作嘅事咯。 但系咁样嘅事情咧，常唔常见嘅咧？即系譬如话，某一啲演员嘅剧目系佢拿手剧目嚟嘅，咁但系可能真系因为身体嘅状况未必每一次都做得到，可能咁啱嗰阵时个状态唔系咁好，某一啲动作好容易会受伤。咁样去到改动作，常唔常发生嘅咧？ 嗱，其实呢一个咧就。是粵劇一個好玩的地方嚟嘅，雖然我哋頭先嘅前提係講緊就係可能因為身體不適啊，因為咩情況咁而去作出改變，咁當然呢個唔係一件好嘅事啦，係咪？咁但係咧，呢個係一個所謂好玩嘅地方咧，就係、是、戲曲佢嗰種嘅千變萬化啊。咁戲曲嘅千變萬化咧，即係頭先我哋講咧，就喺動作上嘅改動啦。咁但係其實呢一啲嘅改動咧，除咗喺舞搶的動作上啦之外呢，其實在任何的範疇入面都可以作出改動的，即除了有些硬性規定不得啦，即譬如可以不可以穿錯衫啦，即我們之前講過啦，即除了不可以穿錯衫之外呢，那可能那他那套衫那到底他只要符合角色的話，那他套衫換下花都得的嘛，那這些都是改變啦，那又或者是除了動作之外就是可能唱腔啦，唱腔咧，我哋有一啲硬性嘅標準嘅，咁即係有啲特定嘅句式啦，同埋特定嘅結句收音啊，係硬性規定咗之外咧，其實中間咧嘅變化咧係可以隨意嗰喺嗰個即係粵劇演員去按住佢嘅情況嚟到去改變嘅，譬如話。唔知邊日另一個演員可能佢把聲即係未必咁好嘅嚇，佢平時咧即係嗰句咧佢就會唱好高好高或者拉好長嘅腔咁樣嘅，咁但係咧可能到佢嗰日嘅身體狀況或者可能演出咗十場之後好疲累啦，把聲已經咁或者點，可能佢喺第十一二場嘅時候佢可能可以改變 嚇佢嘅唱腔嘅，即係可能唱翻個 melody 唔好去咁高啦，即係去翻中間啲啦。咁只要佢個收音都係收得啱，咁就冇問題咯。 哦，诶，咁呢个我明白啦，即系如果打个譬如，就好似我哋睇演唱会咁样啦，即系嗰个歌手开十几廿场咁样，咁佢同一首歌同一个 run down， 咁佢中间都可以换下衫啊，即系第一场同第十场件衫可以唔同啊，或者即系唱到咁上下，如果佢嗰日状态唔系即系咁好嘅时候，可能降低两个 key 啊，但系都系唱紧嗰首歌噶嘛，即系大家都一样会欣赏。 你可以咁样讲，咁当然啦，即系可能同即系流行曲有啲唔同嘅，就系流行曲嗰个 melody 基本上都定案咗系咁样啦，咁可能只系转 key 啦。咁粤剧咧转 key 咧就都唔系话冇可能嘅，但系即系可能成晚个演出咧都会同时间降低咗啦，成盘我哋称之为成盘线啊，即系我哋计嗰个。嗰、那個調子咧嚇，即係咩 key 咧嚇，我哋就叫嗰盤線啦嚇。咁嗰盤線可能成盤演出，可能譬如可能咁講就係話，可能假設係嗰日嗰個花旦把聲唔好可能個聲咧都願意作出遷就嘅話咧，咁可能成件成晚嘅演出咧都係一齊降低少少，以致咧嗰件事唔會咁礙眼啦。但係咧，通常個處理咧就未必會係咁嘅，即係呢個都係可以一個選擇。但係通常咧就反而係可能按翻原本嘅嗰個 key， 但係咧可能佢哋嗰個入面嗰個變化，即係個句式自己變化嗰幾粒音，自己調咗啊音，咁嘅方法。嗱呢個就同流行曲好唔同嘅位置，流行曲就係嗰個 melody 就係嗰個 melody， 但係戲曲就係可以玩， 好靈活多變嘅，可以做出好多變化啦，係啦，即係咁樣。其實觀眾都可以欣賞一下呢啲，即係無論佢個原因係啲乜嘢，即係點解會今次又變咗，下一次又唔同咗咧？咁但係即係一樣都係好值得欣賞，同埋好多高嘅欣賞價值喺度嘅。即係大家有大家唔同嘅做法。好啊，咁我哋今朝早啊傾到呢一度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同精偉傾過，唔該曬你。 今日是二月七日星期一，农历正月初七，适宜祭祀、裁衣、定盟、纳彩、嫁娶、入宅、安香、谢土、入殓、破土、立碑、出行、祈福、上梁、会亲友。 在最近的情况来看，今日算不错， 不用这样比较的。今日忌掘井， 都还有些事不啱做， 不可能样样都啱做。今日都是农历的人日， 我会多些了解农历的日子和它背后的故事的。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正系调查寻日下昼在大埔发生的一宗怀疑谋杀案，案中一名68岁男子死亡。警方话，寻日下昼大约6:44接报一名64岁男子报案，话佢嘅哥哥喺社山路田寮下一间嘅村屋内晕倒。警方赶到现场之后，发现一名68岁男子身体多处受伤，现场证实佢死亡。初步调查显示，嗰名64岁男子以生果刀袭击死者，佢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喺案发现场检获一把生果刀，怀疑同案件有关。警方稍后将会安排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 本港新增342宗新冠确诊个案，全部都是本地感染，源头未明个案累计至少320宗，初步阳性个案超过300宗。当局形容第五波疫情危急，个案散播全港各区，呼吁市民减少社交接触，减低超级传播机会，避免个案几何级上升。多区的检测中心寻日中午和下午都出现人龙，有市民担心等候期间会有感染风险，亦都有人说长者长时间轮候较为辛苦。卫生署承认现在本港的检测能力不理想，不少区域排长龙，未来会增加检测的能力，希望可以提升至一日30万次。达美航空行政总裁巴斯蒂安要求美国司法部将因为不守规矩而被定罪的旅客列入全美禁飞名单。巴斯蒂安说，虽然有关事件不常见，但禁飞名单有助防患未然，向公众释出不遵守机组人员指示会有后果的讯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去年宣布对不守规矩的旅客零容忍，局方去年记录了5900多宗乘客不守规矩的事件，其中 72% 和口罩规格的纠纷有关，对大约350宗事件启动执法行动。今年至今，局方已经收到超过320宗乘客不守规矩的报告。分析指，达美航空希望透过禁飞名单减少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在航机上激增的攻击行为。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市长沃特森形容，由跨境货车司机发起的抗议活动已经导致市中心失控。沃特森说，示威者人数远超警员，抗议车队和人群已经明显控制市中心地区，即是加拿大国会大楼和附近的区域。警方就说，目前可以调动的警力和资源都不够，难以应付示威场面，警方亦都缺乏相关法律依据处理有关的情况。被称为自由车队的抗议活动起因是不满当局针对往来美加两国边境的货车司机实施的疫苗接种措施，之后演变成反对公共卫生政策和总理杜鲁多政府的集会。加拿大多个主要城市日前出现声援货车司机的大规模示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晚上转吹和缓的东北风，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5度。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听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封路嘅位置啦。油麻地嘅炮台街因为有中九龙干线嘅工程，咁介乎金粟街同埋新田地街之间嘅一段炮台街需要封闭，就系介乎金粟街同埋新田地街之间嘅一段炮台街咧需要封闭。另外，秀茂坪道都有道路工程，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嘅部分慢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啊，暂时各区隧道同埋路面一切交通都系畅顺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睇过好多佢主演嘅电影电视咧，都系嚟自呢一个迪士尼出品啦，亦都有呢一首新歌咧打上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十大女歌手 Sophia Carson。 All the no's I know that I should have said. Like waves in this water, we're rising up stronger. Come on. If I was a man, then you would understand. You wouldn't say I'm causing all this. 戏同埋唱歌都咁有水准啊！本周停留不动占第九位 ，Sophia Carson Lou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关心妍、洪家豪。每集还会有一个新的名字跟你讲下他的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宾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短道速滑混合接力项目，国家队夺得今届冬奥第一金。 香港电台仅代表全港市民祝贺国家队成功冲金。 Hello everybody， 我是 Lisa 啦，我在香港虽然有好多朋友啦，但是有次都会被你弄乌里啦。每个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被你好彩啦，我哋每日都可以订到 Made in Hong Kong 啦，李志强、超 B、罗文仲啦、阿土啦 ，Made in Hong Kong 啦，沙拉马火。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多谢姜丽文声音演绎。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生日快乐，今日人日啊嘛，系咪？ 你都系啊。 7:39啊，室外气温而家15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 我早两日发梦见到你。 吓、啊，做咩啊？ 你想唔想知个梦讲乜嘢？ 我梗系想啦。 我记得好清楚，因为 吓仲记得 好清楚。 系好好事定唔好事嚟噶？ 你自己觉得？ 诶，讲嚟听下。 话说嗰日咧，咁我话见到你。 唔好话我有咗啊！ 梦红有笑 咁样。系啦，系咩事咧？ 咁啊，话说咧，嗰日咧就即系嗰日发梦喺梦中啊，见到阿 Kitty 啦， 系 咁跟住咧喺我唔记得咗喺好似喺一个办公室咁样嘅，跟住我就话诶，你同我讲话有 tips 啊， 有 tips， 有 tips， 固然之即系买 买咩有 tips 赛马啦，有 tips， 咁跟住我话咦系 Kitty 平时都有同我讲有 tips 嘅， 我同你讲过一次啫， 咁啊真系有讲啊，跟住我就攞咗10,000蚊出嚟俾你，10,000蚊， 系 我诶 Kitty 帮我买佢啦。跟住就 中中 啊好啊咁样啊，跟住咧镜头一转咧又见翻你啦，跟住你冇同我讲任何嘢，跟、 哦、 住我问你 Kitty 嗰场马点样啊，跟住你话唔中咯， 哦、 你好淡然讲啊，唔中咯，跟住我就醒咗， 吓醒嬲醒咗系嘛？ 我唔知系吓醒定嬲醒，我心谂10,000蚊俾你买场马冇咗、啊， 但系你攞得10,000蚊出嚟，你都预咗冇噶啦。所以咪话大家唔应该赌博咯，唔鼓吹唔 即系同赌钱落海一样，沉迷赌博 呢样嘢真系萦绕咗你好耐。嗰、 嗯、 次即系讲话有一即一千零一次话有 tips， 你记咗喺个心嗰度。但系呢啲都真系 你有研究噶嘛？ 我冇啊，识鬼咩？喂、 嗯， 不过咧即系喺呢一个假期里边啦，即系呢个短嘅 weekend 啦、嗯，咁啊都系多数留喺屋企啦，即系都冇乜出街咧，咁啊就睇一啲嘅剧集啦。 我直头而家感受紧咧，以前嗰啲大家闺秀啊， 系 三步 不出闺门系嘛？ 我星期五开始放工翻，我都冇出过街。 吓， 咁就全所有日子留喺屋企啊！ 系啊，跟住今日 食饭都冇出去啊！ 我一早买晒啲嘢喺屋企啦嘛。 哦，即系买咗好多椰菜系嘛，留翻屋企晒。 蔬菜我都话嗰日喺超市咪抢咗好多咯。 哦，因为 即系唔系要俾钱嘅，唔系真系抢啊。 系系系，同埋话贵咗少少。 咁同埋有啲方便面啊，有啲罐头啊咁样。咁我就呢几日都冇出过嚟。咁我直至到今朝翻工，我先再开门出嚟。 系 见到 点咧？ 门边好似封咗尘。 有少少蜘蛛网。扫一扫佢系嘛？咁我谂好多朋友都系嘅，即系都可能而家即系唔同嘅区域都有一啲嘅即系确诊个案啦，咁所以大家都会即系特别小心，冇乜嘢都唔会即系乱咁走出去啦。 希望大家唔好掉以轻心啊！ 啱啊啱啊，即系呢一个非常嘅时期，咁啊，所以就即系留咗喺屋企有咩好做咧？都多数都系即系睇电视噶啦。咁我自己咧就好开心睇到一套叫做纪录片啊。咁系我睇完之后咧有好多得着，我觉得，所以今朝我想讲下， 系咪真噶？ 系真嘅。 你同我讲亲嘅都系 都系几好睇嘅， 都系几好睇 嘅。因为我自己本身都中意睇啲纪录片嘅，因为首先我觉得系真先啦，即系背上一啲真嘅嘢啦，即系佢点样去到取材，或者佢攞咗边一啲片段去到播俾你睇。咁当然有佢自己嗰个观点同角度啦。咁但系我觉得起码佢都系讲一啲即系真实嘅事件，有翻一啲即系真嘅片段。段俾你睇，即系唔系完全虚构嘅咁，系一啲人物嘅故事啦。咁我点解会睇呢一套咧？呢一套咧就系讲Julia Child 呢一位女士咧，咁佢已经离开咗噶啦。咁但系佢系一个主食界嘅 legend 啊，可以话系一个传奇啊。而家咁多即系主食 KOL 啦，或者咁多主食嘅节目啦，喺电视你睇到，即系可能方太教煮餸或者边个教煮餸咁样，其实个鼻祖咧。都可以話係佢，即係呢位 Julia Child 呢個嘅女士。咁佢係一個美國人啦。咁但係佢嗰陣時喺電視上邊咧係教煮法國菜嘅，係啦。咁佢點解話即係掀起咗一個嘅 熱潮 或者一個改革咧？咁樣咁嗰陣時咧，要講翻。嗰一個時期，女性扮演嘅角色，可能大家都會知道啦，一定係即係要留喺屋企啦。就算你喺電視上邊見到一啲女性出現咧，佢哋演繹嘅角色咧，都係一啲好似比較陪襯啲啊，或者都係一啲好聽話嘅演繹啦。 咁同你唔同啦。 系即系唔听话， 唔听话啦，同埋又唔留喺屋企啦。 系因为我比较现代嘛，咁嗰阵时咧就真系全部要留晒喺屋企嘅。咁、但系到 Julia Child 出现咧，就系因为嗰阵时有好多嘅一啲教育性嘅节目啊，系啦，教育节目，即系可能教你一啲天文地理，你当系我哋嗰啲 ETV 咁样啦，就系即系可能佢哋自己嗰个地方去做嘅一啲节目出嚟嘅。咁嗰阵时咁啱咧，就揾咗佢咧，就讲少少，即系有一集半集咧，系谂住试下讲下煮嘢食嘅啫，咁但系就算煮咧，都系斋讲嘅啫。点解咧？因为嗰阵时嘅美国咧，通常大家整嘅嘢食咧就系快捷方便，就好似中国你食嘅嘢咁样啦。 烚熟佢就算， 可能就咁叮热佢就算添啊。即系好多你见到佢哋卖嘅广告或者佢哋屋企有嘅嘢食咧，可能系一啲即热嘅 pizza 啦，咁啊有啲总之快熟嘅嘢啦，全部都系可能系纸盒包啊，或者一啲塑胶装住啊，系快脆嘅。即都唔系话讲求点样去煮噶啦，咁呢位 Julia Child 上到去嘅节目嘅时候咧，佢就要求嗰个嘅节目嘅 监制啦， 系制作单位，佢话可唔可以俾个 plan 我咁样，咁佢哋话吓我哋不嬲都唔搞呢咁嘅嘢噶咁样，咁到最后咧，即系佢好坚持话你俾个 plan 我啦咁样，咁啊煎 plan 啦咁样，咁攞咗个 plan 之后咧，佢就真系即场示范咗整一个 omelet。 即刻整啊！ 即刻整咁你知道你其实都好快手咧，因为鸡蛋都好快熟噶嘛，咁啊又唔系一啲好复杂嘅嘢。咁但系嗰阵时咧，啲人喺电视上边睇到咧，觉得其实都几震撼啊！即系第一，佢哋冇谂过原来咁快捷喺一个咁简单嘅场景底下可以做到一个咁靓嘅食物出嚟啦。因为平时佢哋都系食一啲即系快捷嘢嘅啫嘛。咁第二就系平时喺电视唔会见到呢一啲嘅示范咯。咁于是乎咧就收到好多嘅即系观众嘅一啲嘅来信就话其实都几好睇嘅创新咁样，想睇佢整多啲嘢，到底系点样可以做到嘅？因为你望嘅时候咧，你会发现佢好简单嘅。手法就可以整多啲好靚嘅嘢出嚟啦，咁於是乎就梗係添食啦，製作單位咁啊，開始就即係做咗啲嘅節目出嚟啦。咁而 Julia Child 呢位女士咧，佢亦都係好醉心。 去做呢個主食嘅，係啦。咁大家一路睇嘅時候就會見到佢即係點樣一絲不苟去到製作嘅節目，同埋幾得意嘅，因為嗰陣時咧，你知道啲製作電視單位咧都冇而家咁多器材啊，或者咁多嘢可以即係幫手令到成件事一鏡到尾嗰陣時咧，就真係幾新嘅一樣嘢啦。但係佢哋必須嘅，因為佢煮嘢食啊嘛。咁你會見到好多工作人員咧匿曬喺台底啊、雪櫃裏邊啊，即係佢要啲乜嘢咧就懟出嚟咁樣，就幫佢預備曬。咁啊，见到佢嗰个成个拍摄嘅手法咧，其实都几手忙脚乱嘅。对比起其他节目，咁但系反应咧就非常之好。 新啊嘛， 新啊系啊，咁大家甚至即系令到嗰阵时嘅人对于饮食嘅观念有所改变，即系原来系可以喺屋企做到嘅。因为佢系好想带出就系、是，其实咧超级市场买一啲嘅食物都能够做到好似即系喺出面餐厅食嘅水准嘅，而唔难。同埋咧，佢喺做嘅时候，即系可能我哋睇嗰啲饮食节目都会。偶尔见到嗰位厨师失手啦，咁佢一样都会有嘅，即系可能抛锅嘅时候抛走咗啲嘢啊咁样，咁但系佢就会话俾你听喺厨房遇到呢啲情况咧系好平常嘅，即系唔需要惊。系啦，只要你再试再整咧，就一定会成功嘅。咁佢亦都令到即系好多人去到即系跟住佢嘅方法去到做啦。咁之后去到出书啦等等。咁但系我觉得最令我有一个即系深深打动我嘅系乜嘢咧？成日都话一个成功嘅男人背后系应该有一个女人支持住佢噶嘛。咁而 Julia Child 嘅背后咧就系一个好好嘅老公。即系所有人咧对于佢老公嘅印象咧都系觉得好严肃嘅。即係好似冇乜嘢講。 咁佢老公有冇做嘢㗎？ 佢老公之前好似係喺軍，即係參加啲戰隊啊、軍隊嗰陣時認識嘅。咁後來就應該冇乜點樣做嘢嘅，即係可能係後屘即係退咗出嚟咁樣㗎啦。 因為個老婆都揾到食啦。自己就唔使做啦，咁你咁成功养埋我啊，咁样。 佢有帮手，其实佢都起咗一个好重要嘅作用，因为佢话只要佢一得闲嘅时候咧，佢都会陪住Julia Child 咧去到录影啦，可能帮佢即系切下啲蘑菇啦，即系做好多佢后面一啲 supporting 嘅即系支持佢嘅岗位。 但系以当时个年代咧。个老公会唔会收到一啲闲言闲语呢？ 我觉得会，所以呢一样嘢先系我觉得好打动嘅，因为好似钟哥你咁讲，佢亦都喺个纪录片又讲，嗰阵时咧系完全唔会有，即系唔可以话完全啦，大部分嘅人啦，男人咧，佢唔会鼓励女性咧去到做嘢，亦都唔会鼓励佢行到咁前嘅，即系梗系觉得佢应该留翻喺屋企啦。咁但系佢冇阻止佢之余咧，佢系帮助佢，亦都帮佢谂好多嘢，做佢嘅军师啦，或者譬如佢屋企嘅厨房，即系哇有一埲墙咧系挂咗好多煲煲餐餐啊。嗰啲架撑喺度咧，原来系佢老公一手一脚咧帮佢整嘅。 嗱，如果你话鼓励个女士喺当时嘅年代，鼓励佢行出嚟，即系做一个先河，令到佢可以梦想成真， 系 一个说法。另一个说法，当佢摇钱树都得嘅，即系一线之差嘅啫。 但系我睇当然系咁样啦。但系我睇嘅时候咧，我觉得佢哋。感情真係非常之好，因为一路去到老年嘅时候咧，佢哋都係即係互相支持嘅，而且咧好多即係側边嘅人去到讲翻咧，都係话佢哋两个咧係形影不离嘅，即係无论係做乜嘢都好，工作嘅时候又好，或者即係冇拍节目嘅时候又好啦，佢哋两个咧都係形影不离嘅。 咁 我其实好爱啊，即係我反而喺呢一套纪录片里面咧係睇到好多爱喺中间，即係如果你諗下你做一件事咁创新，如果你冇一个人去到即係支持你或者去到辅助你啦，即系无论你几叻都好啦，都系好难成事嘅。即系嗰一股嘅力量系好大。咁当然你睇到后段，你会发现啊，一路时代唔同咗嘅时候，又有一啲嘅即系抨击会出咗嚟啊，或者啊你呢个做法系咪咁好啊？系啦，咁跟住又会你同你嗰啲合作伙伴会唔会有啲不咬缘啊，定系点啊？即系都会经历呢啲啦。咁但系到最后咧，都有讲哦，原来 Julia Child 去到佢。好老年嘅时候，八十几岁嘅时候咧，佢都一样有间唔时会做一下一啲节目，好辅助一啲即系新嘅厨师去到帮佢哋啦。咁亦都对好多嘅事件咧，佢都有佢自己嘅睇法，佢亦都唔系好在乎人哋对佢嘅批评嘅。 我想问下咧，呢一个纪录片啊， 系系系， 结尾好唔好睇噶？因为咧Kitty 介绍俾我嘅嘢咧，通常个开头咧唔错嘅， 系 跟住咧我哋就简单两个字讲完啦， 系。 烂尾 系啦，咁烂尾唔关我事噶，我都系接受呢个烂尾。咁我觉得即系总括嚟讲，之前我介绍俾佢睇嗰个都系几好睇嘅一套剧啦。咁呢一个纪录片冇烂尾噶，佢都系讲翻晒成件事点样去到演化。咁佢老公走咗啦，咁之后佢点样去面对呢件事，或者中间啊，佢Julia Child 有乳癌嘅时候，系啦，你讲佢老公会唔会即系当佢摇钱树噶？咁但系中间睇到佢老公点样去安慰佢啊？点样去陪伴佢啊？即系佢中间有一句都几有趣，即系中间有啲幽默嘅。佢就话佢见到自己切咗一边乳房啦，佢自己就爆喊，佢觉得哇好接受唔到。佢就问佢老公：点解你会接受到个咁嘅我啊？咁佢老公就话：我娶你唔系因为你个胸噶嘛，系因为你对脚噶嘛。咁即系同佢幽佢一默，因为其实佢系一个好高嘅女士嚟嘅，咁对脚都好长嘅。咁当然系即系氹翻佢开心啦。咁我觉得即系中间喺呢套纪录片里面都睇到好多人情，好多爱喺里边。咁亦都睇到好多嘅力量咯。咁如果大家对于煮嘢食有兴趣咧，可能你都会喜欢。 这刻一起跟我去入地，合沙合眼思绪中长鸣，怨气之中只爱上寂静，以这放松感觉似发力，就开听陌生的神经力，灵魂之内皮肉之内恬静，随着你忘掉一呼一吸过程，潜入深海攀登峻岭，然后大声不知不觉飘醒，随意的出窍，无论对焦，为前路悲伤的急叫，游荡一刻的奥妙，暂时向你淡然将抑郁放开了，在息渺小，愿任何事超出你所料，你想名气与钞票，也不如这秒钟把速速心跳。种画面如红楼空涌颠覆再翻演，某聚会跟挚友碰着面，散席后竟已要去悼念，来道别或是熟悉的一切总有天逐渐陌生，只可去纪念，如共窗外如谈翻爱一言，期望你忘掉通歪世道过程，原来欣赏清幽小径，明白美景通通不过倒影，随意的出窍， JNYBS featuring 林家谦《灵魂出窍》练习曲啊！咁啊，电话旁边有 Barbie 喺度，早晨，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钟哥， 点啊点啊！ 喂，今日要祝大家生日快乐，同埋咧都要恭祝大家咧，样样嘢都顺心顺意，身体健康吓、 啊。当然啦， 大家 咁话、 這個 系啊，嗱，我想话咧，嗱，你哋就趁新年嘅时候咧，就话煲下剧咁样啦。我咧就反而系趁住自己足不出户嘅时候咧，就睇多咗好多外国嘅一啲新闻啦，同埋咧顺手就同啲远在他方嘅朋友，即系譬如有啲可能喺外国咧好多年嘅 friend 咧就拜年啦。 嗯， 跟住咧喺倾谈嘅期间咧，佢哋就同我介绍咧，原来而家咧时下外国咧有啲新嘅潮流。 嗯， 嗱呢样嘢咧，暂时我喺香港咧就未见过嘅。嗱，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咧，就是、有好多人咧都中意咧，即系穿耳窿啊咁样啦。咁除咗耳窿之外咧，仲有嗰啲鼻环啊、齿环啊，甚至乎咧，其实外国可能比较流行咧，就喺眉嘅角。 眉环啦，系啊。 系啦系啦，眼角即系嗰啲眉骨位置咧，附近上上下下咧，都好中意钉一啲窿噶嘛。 嗯嗯。 咁但系咧，其实咧同我哋香港都一样啦。譬如有好多大集团、大公司咧，甚至乎系学生咧，其实翻学嘅时候咧都有一个形象，即系唔系话间间公司都接受到你，即系钉到可能个面啊，好明显嘅位置都打晒环咁样啦。 嗯。 咁于是乎咧，就系、是、因为呢一样嘢，但系咧亦都无咗一啲小伙子同埋追上潮流尖端嘅人咧，去穿呢啲环，竟然咧就有一个新嘅发明。 嗯。 咁新嘅发明咧？完全是为了掩饰呢他们穿了这些鼻环啊又或者是眉环啊等等的这个行为的。 啊掩饰啊即是要遮返他啊。 嗱你第一样东西你想到的掩饰可能就是会不会是一些遮呢咁。其实除了掩饰之外呢亦都算是一种乔装来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你就咁罩眼望落去呢其实呢就你未必好意识到他是穿了个环的。 嗯 就是一个暗疮的耳环或者是齿环或者鼻环或者这样说。 嗯。 那它的样子呢就是其实一粒呢熟到不得了熟透晒的暗疮呢、 啊、 就是那个耳环的样子来的。 哦。 然后呢就你就将那只耳环呢带了入去的时候呢那你那个外边突出来的地方就好像一粒熟了的暗疮咁囉。咁等緊你知係好尴尬㗎嘛如果见到人哋生暗疮呢通常你都唔好意思望多两眼㗎嘛即係你唔会话好注视等我碰埋啲睇下先咁样。咁所以呢就因为呢样嘢呢咁就令到即係望嗰个呢又唔好意思望啦咁就好难发现佢原来真係穿咗嗰个耳环啊鼻环啊或者齿环啊眉环等等啦。 但好好矛盾喎、哦、即係你穿呢啲环梗係你想自己靓㗎 嘛。 跟住你整咁大粒熟透嘅暗疮喺度咁好唔靓喎。 嗱我咁睇啦通常呢穿耳窿嘅时候呢咪话头嗰一两星期呢都唔可以换走嗰隻穿嘅耳环嘅。咁如果你啱啱穿嘅时候係选择咗呢一款即係暗疮型嘅环嘅话呢咁即係话意味住呢你喺穿嘅头两星期呢你都要忍受住俾人望见你嘩生咗好大粒暗疮喎咁样嘅目光啦。咁、而呢通常嚟讲呢你即係穿咗头两个礼拜呢啲人都发现咗你冇乜异样呢到你可以换走对耳环嘅时候呢就成功过骨㗎啦嘛。 咁你就可以贴一个暗疮贴去遮住个窿啦咁。 做戏做全套 係咪呀 完咗之后仲要加多个暗疮贴遮遮个窿先。但跟住你又驚佢埋口喎因为佢未定㗎嘛。唔咁我意思係话忍两个礼拜唔靓啫跟住之后定咗型个窿喺咗度囉。咁到时你唔觉㗎嘛你唔戴都。咁到时你想戴翻自己其他中意嘅耳环就任得你啦、 嗯。好啊，好啊， 即系潮流嘅嘢，我哋真系识啲乜啊？ 系啊， 系啊， 系啊，层出不穷啊，为咗靓。好啊，唔该晒 ，Barbie。好，我哋转头再倾过啊。好，就嚟去到早上八点钟啦，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下，系大致多云嘅，有几阵雨同埋薄雾，日间气温咧徘徊喺17度左右嘅，而家室外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落攻击针对北美、欧洲和亚洲至少三个加密货币交易场，是平壤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的重要资金来源。报告又引用一间安全保障公司上个月发表的研究，说北韩的网络攻击去年可能为平壤带来总值$4亿的数码资产净收入。报道说调查结果已经在过去的星期五提交联合国讨论制裁行动的委员会。

一的早上啊，这个晨光财经第一线啊，我们邀请到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先生呢，跟我们看看这个环球金融市场的早晨啊，温 生。早晨，温 生。 早晨 ,Kitty, 早晨钟哥。 早晨，早晨。 首先呢，温生可不可以跟我们看看呢，这个即美国就业市场那边呢，好像即增强了是吗，那些数据。那么对于这个联储局加息是不是都有些影响呢？ 啱噶，因为上个星期五咧，我哋见到咧美国公布嘅一月份嘅非农业职位咧就增加咗46.7万名噶，咁啊十二月份咧原本咧公布出嚟嘅情况咧就系19.9万，就几差下嘅。咁但系咧但系佢上个星期咧亦都将佢修正咗啦，咁啊修正为咧就上升51万名噶。咁两个月份加埋嚟讲嘅话咧，差唔多增加成100万名嘅新增职位。咁而个失业率嚟讲嘅话咧，虽然冇错就轻微咧系有所回升，咁由十二月份嘅3.9%。就回升上4% 嘅水平，咁但系咧每小时嘅工资嘅增幅咧就夸张啦，咁啊按月咧就上升0.7%，按年就上升5.7%，咁呢一扎嘅数据话俾我哋听啲乜嘢嘢咧？话俾我哋听咧，美国不单止要面对住一个紧张嘅劳工市场啊，佢嘅工资嘅通胀率嘅个增长率咧，亦都有好大机会咧系会推升咧嗰、那个那个整体嘅通胀噶，咁所以咧就似乎嚟讲嘅话咧就联储局咧可能日后咧真系要加大佢嘅加息嘅步伐，咁啊正系因为市场有咁嘅谂法啦，所以我哋见到咧美国两年期同埋五年期嘅债嘅孳息率咧都飙升咗好快噶。咁如果你睇翻而家嘅两年期嘅债嘅孳息率嚟讲嘅话咧，比起呢一个嘅去年嘅十月份，即系话第四季嘅开端嚟讲嘅话咧，相比较咧，你差唔多两年期嘅债息率系上升咗一厘噶啦，而呢个五年期嘅债嘅孳息率咧都上升咗0.8%。咁都会令到日后呢联储即系拜登政府咧再发债嘅时候咧，佢系会倍感吃力嘅，即系个美嘅息率嗰方面会倍感吃力噶。咁啊，而家但系咧，你睇翻咧就按照美元利率期货价格变化显示咧，而家市场股咧三月份咧加息25个基点咧，基本上系市场共识嚟嘅100%噶啦。咁但系如果加息半厘嘅话，呢、這个机会率咧都但系都只系得个38%嘅啫。 系明白。嗱，过去呢个礼拜咧，除咗头先我同钟哥讲话喺屋企咧，即系睇呢个剧之外咧，都有睇下呢个北京。冬奥喎，咁喺呢个期间咧，就见到呢个中国同埋俄罗斯两国元首都有会面嘅。其实当中佢哋会有啲咩合作咧，温生？ 嗱，呢个会面咧就值得关注啦，因为佢哋咧系签署咗咧超过咧15项嘅协议啦，去增强双边嘅贸易关系啦。嗱，据了解嚟讲嘅话咧，两国咧系达成咗一个新嘅双边嘅贸易嘅目标噶。咁啊，期望咧就从2021年，咁啊，中国同埋俄罗斯嘅贸易金额大概系讲紧系得1400亿美金啦。咁就希望咧就扩大到去2500亿美金嘅水平噶。咁同埋考虑咧，亦都修建咧系第二条从俄罗斯通往中国嘅天然气管。咁好明显啦，中国咧系不断咁样扩大佢嘅贸易嘅版图噶。我哋记得喺2020年底嘅时候咧，就中国咧就签署咗呢个 RCEP 啦，咁亦都签署咗呢个中欧投资协定啦。咁但系好可惜，最后中欧投资协定就唔成功啦。咁但系 RCEP 咧已经喺今年嘅1月1号咧就正式系执行噶啦。咁啊而喺上年嘅今年年初嘅期间咧，亦都同呢一个嘅伊朗咧。就是签署了这个一个长期的贸易的协议啦。而这样东西也是正式执行了的啦。现在再跟俄罗斯就加大个贸易 的情况啦。整个贸易版图扩大呢，对中国的经济，对人民币的汇价，我相信都会带来一定的帮助的。 是咁密切留意住这个的走向啦。咁另一边商呢，我又想望下那个油价，因为见到纽约期油的价格呢都升得几好，是不是都会向这个100蚊大关进发呢？ 嗱，油价真系好夸张啊！油价而家今朝亚洲市场咧，已经系去到91.68美元呢个位置噶啦。咁啊，油价咁高企咧，唔系话冇原因噶。咁啊，我哋见到咧，就全球嘅通胀都好严峻啦。咁啊，欧洲嘅通胀已经去到5.1% 啦。咁而美国嘅通胀咧，喺今个星期日会公布啦。咁相信会更加严峻啦。咁啊，咁强嘅通胀嚟讲嘅话咧，对全球嘅商品嘅价格会带嚟帮助噶。咁啊，尤其是油价咧，系重商品之首啦。咁我想 相信佢係會即係首要係俾市場係將佢推佢上去呢個通脹關係啦。咁另一方面嚟講，我咧就見到咧就美國咧就公布個經濟數字都相對強啊，尤其是喺就業嗰方面啦。咁美國強又會令到美國咧會對能源嘅需求會加大啦。咁另外嚟講嘅話咧，近期我哋見到因為個季節性嘅因素啦，美國喺美國同埋加拿大嘅東部嘅地區咧係正面對住咧係嚴寒嘅冬天啦，咁啊落大雪啦，咁呢一方面咧亦都會增強當地咧係對能源啊、對石油啊、發現用石油嘅需求，咁同埋咧睇。油價咧最重要睇嘅都係烏克蘭啦，因為如果烏克蘭同俄羅斯一旦開戰嘅話咧，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全球天然氣價格咧就將會大幅上升。咁天然氣價格上嘅時候咧，亦都會推升埋個油價嘅。咁啊。當然啦，最後一樣嘢要留意嘅就係油組喺上個星期亦都開大會啦。咁油組咧唔係太過願意咧，係加大佢石油產量。咁當個石油個供應係維持一個較低嘅產量，而全球個對個石油有咁大需求嚟講嘅話咧，呢個係解釋咧個油價咧易升難跌嘅原因嚟嘅。 上個禮拜咧咁啊好多嘢要睇啊。咁譬如話如果石油想點睇就睇下烏克蘭嗰邊點樣發展啦。咁如果睇運動啊，睇亞洲啊，睇個北京。嘅冬奥啦，咁但系上个礼拜仍然有好多全球嘅焦点落喺欧洲嗰度嘅，温生系嘛？ 系啊，因为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就我哋见到英伦银行同埋欧央行咧都系议息嘅，咁英伦银行上个星期更加系加咗息添啦，咁但系咧，我相信个焦点咧就系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就放咗喺欧央行身上，因为咧大家都觉得欧央行咧系最夹派嘅央行嚟，就佢最唔愿意加息嘅，因为经济真系几差，咁又受到乌克兰事件困扰住，咁但系咧无奈咧佢而家个通胀都去到5.1% 嘅高水平，咁所以咧令到欧央行咧不得不承認咧對通脹嗰、那個即係需要控制通脹。咁歐央行咧就上個星期咧就開咗綠燈啦，就為佢今年咧加息咧就係即係開咗綠燈嘅。咁而家市場估咧佢就係好大機會咧，七月份咧就有機會加息，率先咧就加息0.1%。咁亦都唔排除咧佢可能會喺九月啦、十月啦、十二月啦都會分別咧就加息0.1%。咁如果市場估計係正確，佢完全加足嘅話咧，咁今年咧。可能會加0.4%，咁而上個星期而過去一直以嚟嚟講過咧，歐元區咧佢哋個息率咧就係-0.5%嘅，咁係七大貨幣中係最低嘅，咁亦都係因為呢個緣故咧，就令到過去咧好多人咧就選擇咗係借歐羅咧係作為一個即係投資嘅時候，佢哋會啲投資者會揀全世界邊個最低息啊，咁歐洲低息啊，咁佢會去歐洲度借錢嘅，咁但係當市場開始意識到咧，就話歐洲有機會加息嘅時候咧，佢哋就上個星期就還錢啦， 係啊， 因為要盡快還錢，要問個歐羅升咗你先還，你就 還多咗啦， 係啦，要還越吃力啦，咁所以咧就上個星期就不斷還錢咧，就令到我哋見到咧個歐羅個匯價係攀升得好快嘅，咁而相反嚟講，啲投資者咧就轉去日本咧就借日本錢，咁因為日本而家咧。望落去咧，就亦都係冇乜太大機會加息啦。咁啊，即係日本錢，所以你見到咧喺個交叉盤喺個歐羅對日元嚟講過咧，歐羅咧更加升得係更加快、更加急嘅。咁呢個咧解釋咗咧上個星期嘅資金流向嘅變動啦，從而導致咧啲貨幣嘅變化嘅。 係明白。咁最後不如請阿温生咧都同我哋咧即係展望下咧嚟緊呢個禮拜咧市場有啲咩焦點，我哋需要留意下咧特別。 嗱，今個禮拜咧，肯定離唔開咧，就美國公布嘅一月份嘅消費物價指數衡量嘅通脹數字啦。咁呢個數字咧，會喺星期四咧10號咧就會公布嘅。咁12月份咧，我哋見到咧，美國嘅通脹咧已經係去到挨近40年嘅高位嘅7% 嘅啦，7%即係話你揸住美金一年裏面你乜嘢都唔做，你個購買力都會變咗7%，好誇張啊！咁而家咧一月份咧，而家市場估咧美國嘅通脹數字咧有機會攀升到7.3% 添㗎。咁至於個核心嘅年通脹率咧，都有機會咧，係由12月份嘅5.5% 咧，去到1月份攀升到5.9%。我哋即管睇下呢個係咪真係個屬實啦。如果屬實嘅話咧，就真係幾擔心嘅一件事。咁另一方面亦都要留意住星期五啦，因為英國咧將會公布第四季嘅 GDP 啦。咁而家因為第四季我哋知道英國啱啱係受到 Omicron 嘅疫情打擊啦。咁睇下佢當其時嘅經濟係點樣樣，再衡量咧而家嘅英國嘅經濟個情況係點樣樣。 好，今朝早咧，唔该晒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先生咧，同我哋睇咗呢个环球金融市场嘅走势嘅。咁我哋下个礼拜一再倾过啦，多谢你，唔该晒，拜拜。 仲使唔使讲恭喜发财咧 ？Kitty 唔知， 小白你话咧？ 芭比，我谂唔使啩。 钟哥点睇啊？ 有心唔怕迟，十月都喺拜年市。 系、啊。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本年为你打打气。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 O 点啊？有乜嘢优惠？ 点啊 ？O 有啲咩好嘢介绍啊？ 喂，钟哥，我想同你讲一样嘢先啊，人日快乐啊，祝你生日快乐先、啊。 大家咁话，今日个个都生日，唔使话专登讲俾边个听。 大咗一岁， 你有份，我有份，个个都有。 祝大家有个好嘅生日愿望先啊，即系讲紧嗰啲身体健康啊，白头发灿烂， 愿望达成系啊、嗯，最紧要。 是啊，因为疫情都好影响我们的生活啊，仲影响埋菜价添。今天咧想报一下啲菜价。 好啊， 猪牛羊价格嗰啲。 因为我寻日都有留意咧，啊，唔同菜嗰个升幅咧，即系嗰个价格嘅升幅都有唔同。 当然啦。 咁我发现咧，好似菜心系咪抵叫做相对抵啲啊？ 有啲咩？ 等你帮我报一下先。 嗱，话说系咁嘅，敏感度嘅货车咧一度停摆啊，导致菜价飙升咁、样。湾仔街市咧豆苗卖紧咧$100一斤， 哇！ 咁唔食豆苗住咯，咁多菜食， 你一定系咁样讲噶啦。嗱，我攞翻个蔬菜统营署嘅网站，有啲资料啊，最好啦。咁啊，呢啲最正确嘅资料啦。咁啊，睇翻咧，原来未过年之前，即系年28咧，其实啲豆苗咧都系攞翻嚟啊，个入货价大概都系$30斤到嘅啫。 哇！争咁多。 是啊，咁唔系咁佢来货价即系批发价啫，佢卖几多俾你一件事啦。咁、但系咧，连啲来货价咧初五嘅时候咧，都真系升咗好多。比方说头先话豆苗咧，大概$30斤到啦。咁啊，依家嘅来货价咧，咁啊大概$40斤到啦。咁、佢都成本都加咗$10，咁常年度啦。咁啊，成本嘅嘢都系转嫁落去俾消费者嘅啫，咁样。咁所以咧就可能。近排豆苗都真系比较贵啲，咁如果你话喂唔系啊，我哋啲丰衣足食噶，人日梗系要食啲好嘢，食贵啲啦，咁你梗系可以整碟豆苗食下啦。咁如果你话喂咸米煮咸饭平啲，有咩选择啊？嗱、钟哥啊，睿智啊， 椰菜 嘅椰菜咧，成为咗抵玩 抵玩之选，系真系 先见之明啊！ 哎呀！佢冇乜點樣加嗱，睇翻咧佢嗰個批發價咧，即係人哋攞貨翻嚟平均嗰個價咧，原來年28嘅時候，即係未過年啦嘅時候，大概$5到嘅啫。依家咧都係6.0銀錢到樣， 六個幾， 係咯， 爭個幾啫嘛。 唔係咁，你計翻個 percentage 啊嘛，到佢本身都係$5雞，係咪先？ 又易整喎，係咪？ 係啊， 殺熟佢已經得啦。 下面啲网民都认同钟哥嘅讲法，就係话不如近排食住椰菜同埋菜心啲、因为相对比较平。仲有一种呢至平之选啦，就係、呢个白菜仔。白菜仔呢就係、相对咁多款菜入面最抵玩啦。咁睇下报章点样报道啦，报章都有话喂其实呢豆苗啊糖蒿呢啲呢其实升幅都几惊人啦。咁再加上呢譬如西洋菜呢，西洋菜咧，原來有啲地方咧唔係斷根買嘅、哦，咁、有啲呢個喺街市菜檔啊嘅連姐啊都講話，西洋菜近排最貴啦，一扎咧升咗1倍啊，我哋內貨價，咁你諗下咧，究竟啊點樣會唔轉嫁落去消費者嗰度咧？咁所以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啦，咁啊要運用下自己啲理財智慧啊，喺買菜嘅時候。 我自己睇嘅時候咧，我第一個印象就係、因為我本身都唔係食好多菜嗰啲人嚟嘅， 咁我又见新闻话佢嚟紧都会即系嗰个价格咧会即系平稳翻噶啦。咁、我就谂住，咁我食住橙先得唔得？ 哎，你又话 即系食住啲生果，我都知道我本身都即系都唔系咁顺噶啦，嗰条肠。 咪系咯，你又话诶条肠唔舒服，成日都唔系好听你话，咁应该食多啲菜啊嘛。 唔系咁食都唔系拣呢个时节食啦，都唔争在嗰两日啦，系咪先？仲有好多嘢噶。 都系嗰句，你可以食下中哥推介。 系啦，食下椰菜咯，食菜心咯，我就系见菜心都唔系加好多啫。系咯，如果真系一定要食嘅话， 不过系虽然话啲菜有平有贵，话如果我唔买唔到嗰啲豆苗，咁我买菜心咯。咁但系你煮呢啲菜都唔系净系菜噶嘛，你可能要有嚿肉。够肉都贵啊嘛，而家 系，所以就要睇下即系今晚煮啲咩啊，即系嗰啲节目咧，教下你点样三蚊可以煮个三餸啊。 而家真有啲难度啊， 系 三蚊煮到三餸，我即刻听啦、啊。如果有个节目系讲紧三蚊煮到三餸， 吓、其实 你买嚿姜啊，都十几蚊啊。你知唔知头先钟哥真系睿智啊？你冇得菜炒菜啊嘛，你啊简单如叫做十条菜心，你都会摆几片姜。 诶、咁你不两撇蒜蓉落去蒜蓉炒咪得咯，咪有香味咯，系咪？ 嗱， 平时有啲平嗰啲咧，鸡蛋嗰啲嘅常用。 如果喺呢啲咁样嘅即系经济唔系咁好嘅环境里边咧，我都经常有一个菜可以介绍俾大家嘅。 系除咗杂椰菜之外， 杂菜煲 哦， 即系你净系个椰菜，你觉得寡得滞，你咪加两条菜心咯。嗱，正话欧讲到咧，白菜仔都平，抌多两条白菜落去，杀埋佢。啲味咧就浓少少噶啦， 系加多三蚊摆包粉丝多波包你饱肚啊！ 我一样系试过， 系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大家可以谂谂佢啊。 啱啊，钟哥讲得啱，仲有几粒虾米喺雪柜食剩嘅， 系啊， 浸翻几粒虾米，咁就一个杂菜煲噶啦。 不过系 好呢个提议。 但系过完年咧，即系嚟紧啦，即系大家可能都要即系食翻清啲啊，呢一个先系啱数系嘛。阿欧，你有冇即系减翻少少磅啊？我记得上个礼拜你话肥晒。 有啊，我而家瘦晒啊，即刻系啊， 系咪噶？ 好惊啊！见到疫情咁严重咧，自己都要警惕自己多一啲啊，健康一啲啊，过得咁样，咁所以就希望即系瘦翻几磅啦，咁啊。疫情可以放缓嘅时候，我都想坐翻直播室，当然要同几位拍档讲下生日快乐、人日快乐先啊。其实我好着重初七嘅，好老实讲，即系大家可以。即係有邊一日係個個都生日咧，就唯有初七，一年得一日嘅啫。咁啊，大家互相祝賀下咁樣，即係百毒不侵又好，新年新進步又好，財源廣進又好。咁我都想見到大家啦。咁啊，頭先即係特別上去二台個 Facebook 嗰度見到啊 ，Kitty 同小白咧嗰張擺咗張陳光嘅相上去咧，我就好想念同大家一齊開麥嘅日子啦。 點到你咁掛住我哋？平時見到又唔見你咁樣。 喂 做完节目滚水龙脚， 系啊，又唔食早餐咁， 平时都好平啦。平时唔见你话豆苗贵，一贵咗就会话贵，系咪先？人系咁噶啦。 嗱，如果你系爱我哋嘅，唔紧要嘅，正所谓你爱我哋，日日都系我哋生日。 系啊。 系啊，我头先已经俾咗个 like 噶啦，喺嗰个二台嗰张相嗰度，唔好话我唔支持啊。 系咁啊 ，share 埋啦，唔该晒你，唔争在啦。 好啦，多谢你。 好啦，唔该啊， 人一快乐啦。 好，人一快乐，大家咁话吓，拜拜。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二月七日系一年嘅第三十八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三百二十七日。1914年2月7号由影星查理卓别灵主演的黑白无声喜剧短片《威尼斯儿童赛车》在美国上映，当中由查理卓别灵所饰演的著名角色流浪汉第一次出现在电影之中。《威尼斯儿童赛车》片长约6分钟，故事简单，讲述一名流浪汉为了出风头，经常在赛车场的电影镜头前走来走去，令到电影导演经常要将流浪汉推出镜头以外。不过查理卓别灵真正以流浪汉角色第一次拍摄的电影名为《梅培尔奇妙的困境》，不过上映日期安排在《威尼斯儿童赛车》之后。2月7号出生的朋友具有对社会的洞察力，

格即系上网系咁睇，咦？啲菜心几钱啊？猪肉几钱啊？ 系啊，同埋咧，我有个癖好嘅，好中意行超级市场噶。咁呢个真系由细到大，咁行嘅时候咧，就不断喺度，譬如行完 A 又行 B 咁样，咁睇下同一件货品咧。到底佢哋嗰個價格差幾遠？所以有陣時消委會你咪見到佢話咩同一件貨品嗰個價值可以相差成九成咁樣嘅。係 啊 係 啊， 我好認同噶。其實我都有份發現呢樣嘢噶，不過佢公布啫嘛。 你發現咗之後會點做啊？ 我發現咗之後咧，我就會記住呢間即係超級市場咧咁鬼衰嘅，呢件貨品咧就會賣到咁鬼貴嘅。咁啊以後咧就即係會隔得真啲咯。因為其實佢可能今次咧就係譬如呢一包嘅即食麵，佢就賣30蚊。咁但係原來隔離間鋪頭咧賣15蚊，下次咧有機會調轉嘅喎。 係喎、 哦，係啊，有機會調轉㗎。所以每一次咧，我買嘢嘅時候咧，我都會俾少少耐性嘅。我真係會行到兩間。你慳下咧，佢話爭九成、哦，唔係爭幾蚊、哦。 嗱咁先，小霸中意即係格價啦。咁啊 ，Kitty 可能中意追下劇咁樣咧。咁呢啲都唔係一個潮流嚟㗎嘛，因為你經常都會做嘅，小霸經常會去格價。咁你經常都會睇戲啦。 係啊。 咁但係咧，有啲叫做潮流嘅嘢咧。是一閃即逝 嘅， 所以今日就想講下咧，究竟我哋喺成長過程裏邊有幾多個呢啲所謂嘅潮流啊？嗱、 哦， 所謂嘅潮流有一個定義嘅，我自己覺得，就係當佢出現嘅時候咧，你就完全唔諗，你個腦袋都熱漲咗噶嘛， 就一窩蜂咁跟 落去，唔諗嘅。當個熱潮離開咗嘅時候，你就完全唔想提起自己曾經追過呢個熱潮嘅， 變咗黑歷史， 變咗黑歷史，望都唔想望。係呢個咧就叫潮流啊嘛。咁我哋喺成長階段裏邊試過幾多先？嗱，我自己啊喺細個嘅時候，我第一個啊真係叫第一個我自己接觸到嘅，即係一窩蜂追落去嘅潮流就係著喇叭褲。嗰時我仲好細個啫，即係我諗10歲左右咁上下，因為嗰時就好興温拿啊嘛，温拿我都著嗰啲好大嘅喇叭褲。咁哇，好有型啊！10歲啱啱翻小學，點樣無端端有條喇叭褲咧？即係校服褲。 十歲就追潮流啦！ 你 真係走咗潮流尖端喎、啊，中 國。我都一個潮流達人嚟㗎。 即係你10歲已經對美有追 求。係啊，所以唔係淨係得阿超 B 係嘅，我都係一個潮流達人。 總之揾你講啦，新年嗰時係咪先？ 咁嗰陣時我好記得咧，細個嘅時候就好扭計，扭阿媽買一條牛仔褲俾我，就一定要喇叭式嘅。 咁喇叭嗰陣時係咪貴啲咧？特別賣得？ 哦，我又唔知道，因為唔使我俾錢啊嘛。 總之就要喇叭啦。 係啊，咁跟住買咗翻嚟，終於都扭到啦，買咗一條。咁啊，梗係經常喺屋企就著住，或者同阿媽落街都會著住咁樣啊。咁啊，好開心啦。咁好快嗰個熱潮就過咗啦。咁同埋嗰個熱潮過咗之後冇耐，我想著都著唔到啦。因為個人飆高咗啦嘛， 未肥，高咗， 飆高咗啫， 四個骨咯。有 咪吊 腳 咯， 都興 啊！嗱，吊腳咯，跟住就 嗰陣時未興啊嘛，淨係興喇叭褲啫嘛。咁到興四個骨嘅時候，咁我就肥咗啦，就著唔落啦條褲嗰陣時。咁嗰陣時嗰條褲咧，我就影咗幾張相，到而家我都唔敢睇翻。 但你10歲啫嘛，10歲冇嘢啊， 更加唔想睇翻啦。 細個著咩都冇所謂噶啦。 啊，咁你哋自己有啲咩係咁樣，即係一閃即逝變成黑歷史，唔想講翻。 我成日撞到啲 friend 都會講翻，即係有啲即係可能係10零歲嘅時候認識嘅，咁一齊可能會出去工作嗰啲啦。咁我哋一碰面都會話：喂，你個綠色眼影咧咁樣嘅，因為嗰陣時有一期咧係好興啲彩色嘅眼影。即系仲要咧，系前面一橛，即系可能系前面系黄色，中间有少少绿色 咁样， 系啦，跟住后面咧就系蓝色。嗰阵时唔知点解会觉得靓噶，咁总之人查自己就查啦。其实都唔知系咪靓噶，总之个个都系咁查噶啦，绿色啊、紫色啊，有咁色彩斑斓得咁斑斓啊。咁而家就梗系惊啦，即系都我就又系唔够胆睇翻啲相啊。 唔系，但系嗰阵时咧，你农历7月出街，你又唔使惊 啊， 即系鬼都惊你啊嘛，化到咁样咧 ，friend 添啊。 嗰隻眼好似查咗啲牛眼泪嗰啲咁， 系啊系啊，直头牛眼泪， 系开眼， 系啊，同埋系好闪噶，即系嗰啲颜色咧系闪啲，嗰啲蓝咧直头登台咁样，但系唔知点解嗰阵时又有勇气咁样走出街 嘅，就话咯，你个热潮嚟嘅时候你唔会谂啊嘛，你而家就变咗黑历史啫。 唔系，但系最紧要就系你要即系知道潮流嚟，你接得住，但系你知道潮流走咧。你就要 走 得快，系啦。如果唔系，你到时out咗咯喎。 呢一样咧，系啊，好多咧，即系特别系即系 叔父辈啊，佢哋咧会跟到个潮流迟少少，但系咧，当个潮流走咗嘅时候咧，佢哋唔知道个潮流走咗嘅。好简单，你而家见到好多咧，都仍然系着紧嗰啲咩大关都靓嘅衫，你就知道、打到太好粗嗰啲咧，佢唔系喺个潮流里边，亦都唔系带动潮流啊， 停咗啊， 系因为停咗喺廿几三十年前嗰个潮流里边啊嘛。 或者佢觉得佢自己带领紧另一个潮流咧？ 啊，啱嘅。 正所谓，只要你唔尴尬，尴尬嘅就系人哋啊嘛。咁所以佢会觉得你哋吓唔跟潮流走啊？我就 系 潮流。 系啊， 潮流好有趣 嘅，即系潮流入边啊嘛。 啊，又系嘅。 系啊， 潮流好有趣嘅。你谂下，通常咧十松啲年咧，佢翻转嚟一次。 系噶，系噶， 真系好得意嘅。 系，所以你条喇叭裤啊，不过算啦，你都唔啱着。 细个嘛， 你留喺度都唔啱着。 另外有一个咧，就系、是、工人裤啊，工人牛仔裤啊。咁我嗰阵时咧就我。廿几岁嘅时候咧，就买咗一条、即系松身嗰啲咧。而家我肯定啱着嘅。 但系嗰阵时系点样？你记唔记得系边个大起？点样？ 郭富城咯， 就系、是、哦，系食 郭富城咧，我以前都有跟过，就唔系跟佢嘅工人裤。 M 字头 ，M 字头， 就系对另外不完个头咯。 系啊，系啊， 系啊，冬菇头，冬菇头。 你谂下，我仲系男校，嗰阵时全校都系同一个发型。 嗰阵时，佢我好记得佢着一只国语大碟，咁我唔第一只即系佢做咗四大天王之后咧，第一只回流翻嚟嘅国语大碟咧，咁佢封底咧，佢就系、是、就系、是、嗰个冬菇头啦，着住一条牛仔嘅工人裤，冇着上身噶啦，即系 咦？我记得啦， 跟住攞住一只碟，白色嘅，就咬住一个口嗰度，即系好 Q 咁样咧，即系着住，即系净系遮咗个胸，跟住咧冇衫噶咯，然后咬住碟好 Q 咁样望住咧，哇！嗰阵时我哋为之雀跃啊，哇，好靓仔啊咁样，咁我哋就觉得着咗条牛仔裤，即系工人牛仔裤咧，我就 系 郭富城。 即系个工人牛仔裤里边系 冇嘢， 系肌肉嚟， 肌肉嚟噶嘛。 睇嚟呢个潮流唔止你有跟，应该另外 咁啊嗰阵时。 另外一啲人都有跟喎， 都有跟啊嘛。咁呢啲个就系、是、即系着衫上面噶啦。咁唔系净系衣服噶嘛。咁譬如话有好多玩意都系啦，譬如之前讲过他妈歌词啦，即系养嗰啲电子宠物又系一个潮流啦。 我反而冇跟过喎。 哦， 系啊，因为嗰阵时一嚟我觉得佢嗰只雀仔咧成日喺度叫啊， 佢只鸡嚟噶， 系 鸡 嗰只鸡。 都系禽鸟类嘅， 都系禽鸟类啦。 实在有太多同学仔咧，佢哋有跟啊嘛。咁你发觉上堂嘅时候咧，佢大家都唔想识嗰个声啊，因为识咗个声咧，即系代表你嗰刻你凑唔到佢嘛。你凑唔到佢，佢会点啊？佢会饿噶，佢肚饿，佢又会走啦。我觉得就系佢会死噶。咁我咧就唔想 take 呢个危机啊，我就直头唔养啦。系啦，因为我要养咧，我养得好地地嘅，咁啊结果咧就即系冇玩到佢呢个热潮啦。咁啊见到同学仔嗰啲咧，大部分都系全军覆没嘅，因为多数都系俾 Miss 收晒佢哋部机。 但系你能够拒绝呢个潮流，我觉得都系一件劲嘅事情。 唔系啊，所以小白直头生个仔出嚟咯。 所以 啊， 即系我养个真有个养个假。 要养就好好地咁养啊嘛。 你边够我玩啊呢、這个？但系以前咧，除咗嗰啲譬如他妈歌词呢啲之外咧，波鞋都成日追啊， 而家 我成日追啦。以前咧，佢有一只嗰啲咩空气波鞋一出嘅时候咧。我追得好犀利嘅，因为佢当佢啱啱面世嘅时候，你一着呢啲鞋，你发觉咧个人好似行路都弹下弹下咁样。 身份嘅象征 系啊， 系系、你有钱都买唔到啊嗰阵时。 系啊，有钱都买唔到啊，咁所以嗰阵时咧着住啲鞋咧，我几款嘅，即系有啲系可能系攞个泵自己泵泵胀只鞋咁样嘅，好有型嘅。有啲咧就系个鞋底咧又有啲气垫喺度嘅，咁呢一类型嘅波鞋我以前系追好多嘅。 所以咧不妨大家咧趁住呢一个假期啊，唔系假期，假期过晒啦， 系啊， 即系我成日觉得好。Work from home， 大家覺得過假嘅。如果日日多咗時間喺屋企嘅，不妨試下揾翻啲相出嚟望下。你曾經追過幾多潮流，你自己又唔敢望啊？ 夠膽你擺上網， 睇下又可以食下啲芝士蛋糕嗰啲啊，都係以前嘅潮流啊。 好啊。 我身体好为此勤劳地上进，愿意被共屈膝，或许你未动容，用你的标准套进心血液灵作用，孤独世界这种无力感很重，倦了先转职，耐若后还是健壮，遇上伤春悲秋，在苦里面落堂，避免很悲观。

喂，今日系你生日啊，因为今日系人日啊嘛，我又生日，你又生日，至于另外一句说话咧，简单好多啦，华熙 ，lu an 你华熙，即意思即系话 lu 系你 ，an 你意思即系话咁多啊，华熙咁啊，其实都系嚟自马拉话嚟嘅，意思即系解作咧开心，全句咧就系 lu 健节成日节 ，an 你华熙啊，咁你今日生日，希望你都开开心心啦。 Hi, Barbie. 咦，走咗啊 ，Barbie。 系咩？ 系我哋打翻俾 Barbie 先啊。好咁啊，打翻俾 Barbie 嘅时候咧，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吓，系大致多云嘅，有几阵雨同埋薄雾啊。日间气温徘徊喺17度左右，吹清劲嘅东风，离岸及高地咧系吹强风嘅。好啦，室外气温而家15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好，接通翻 Barbie 翻嚟先。 喂，早晨啊， 系啊 ，cut 咗你线啊， 唔紧要，有时就系咁得意噶啦。喂，不过我想话咧，期间咧，我发觉咧，真系多咗人咧喺屋企咧悉心栽种啲盆栽嘅。 嗯， 即系咧，有时咧落街咧，我好中意咧望上去自己住嗰个大厦咧，望下啲人有冇种花啊，然之后会唔会有啲人喺度悉心咁样料理紧啲花朵啊？嗯、特别系几时会望上去咧，就系、是、突然间发觉点解头顶好似有啲水跌落嚟嘅，望上去后边人淋紧花咁、啊、样咧、 哦。照样淋落嚟，你冇即系佢冇做啲预防措施咁啊？ 唔係，可能有時大風咧，咁佢有時用嗰啲即係都幾大嘅灑水系統咧，即係嗰啲真係會嘅。而家嗰啲好先進噶嘛，一個大嘅泵可以自己泵水嘅時候咧，就難免可能會即係如果住喺低層咧，而個花圃又比較大咧，就可能真係會滴嗰啲水出嚟。 你有冇上去鬧佢啊？ 咁啊冇， 都唔知邊層 喺樓下，喺樓下望上去就得噶。不过点解咁讲呢？因为咧，原来咧最近咧睇到有一个咧英国嘅研究，咁佢咧嚟自一个咧即系专系卖植物嘅公司啦，咁佢就做咗个研究，佢话咧到底问一下一啲即系中意种植物嘅人，即系多数佢哋嘅顾客啦， 嗯， 到底喺屋企嘅时候咧系点样同嗰个植物相处嘅咧？ 吓， 咁佢话咧原来有超过一半嘅人咧。是会同自己买返去嘅植物呢每一日呢都会倾偈喎。 嗯。 咁而嗰个倾偈呢咁啲人就会喺度问啦、啊、到底你倾乜嘢呀个内容系点㗎同埋点解你会选择同一棵植物倾偈呢 如果佢系大到有一棵树有个树窿你就话同佢讲秘密啫。咁如果你屋企养嘅你唔会养到棵树有个窿㗎、啊。 我都系讲两样嘢嘅啫，嗱，我自己都有不嬲都有养嘢噶嘛，啊、你唔使咁惊嘅，钟哥，冇得我去睇医生。我通常都系临翻嘅时候见到咦，生得几靓喎，咁样，即系我会咁讲啦。一系就话吓，做咩临极你都死噶？即系呢两样嘢啫，系呢两样嘢都系讲翻佢自己个身体状况，话翻俾佢听啦。咁但系我就唔会讲我自己啲嘢俾佢听嘅。虽然之前咧都有啲研究，就话啲植物咧即系会识得即系听一啲音乐啊，即系会令到佢有啲即系频率系会唔同嘅咁样。 即系讲啲身体状况啊？ 咩啊？ 即系讲，就系讲对佢讲啲身体状况。 我自己会同佢讲身体状况、 啊。我觉得咧，即系如果我身边好多出现嘅人咧，对我当咗我系植物啊。因为通常啲人见到我都系话、 哎，你面色几好、 啊，面色几好、啊，你肥咗、啊，你瘦咗咁嘅啫。 咁咪以人咯，即系我哋将个植物都当系人咯、哦。你几好、啊，你生得几靓、 啊。讲啲乜嘢啊，芭比？ 系咯， 嗱，其实咧同 Kitty 讲嗰啲有少少类似嘅。嗱、嗯，例如系讲咩咧？最常讲嘅几句说话咧就系、是。啊！你好似需要飲啲水啦，咁即自己淋水嘅時候咧，就啊，你好似需要飲啲水啦，咁但係就用咗個飲字啦，即係有啲覺得佢真係人咁 樣。係咯， 係啦。跟住其次咧就係、是，咦？你好似高咗啲喎。 嚇、 啊！系都系形容下佢个变化，其实系、嗯。 又或者系好似即系头先一个唔系咁好嘅状况，就系、是、咦，你好似巢巢地唔系几掂咁样， 都系以人发啊。 咁样讲，系啦，全部都系咁。而咧，佢超过咧六成嘅受访者咧就承认咧自己系带有呢个爱同埋有呢个情感咧嘅情况底下咧会去关顾个植物嘅、嗯，即系唔系随口讲嘅，即系唔系话咁啱行过见到你先，咁嘅一棵嘢咁，即系唔系咁样过，而系真系同棵树讲。咦，你好似睇起上嚟咧，今日即系唔系几好喎、啊，你个状态，不如我俾啲水你啊，咁即系直情系咁样嘅。 但系对嗰种爱 听得明咁嘅， 嗰种爱同埋关顾系咪多过对人啊？ 咁我又冇研究到呢一样嘢出嚟喎。 哦，冇比较， 冇比较好伤害啊！点知原来真系多过对人嘅大件事啊！ 系啦，而且咧，仲有咧，超过一半嘅人咧，系相信佢哋嗰棵植物咧，之所以嗰个生命力咁强咧，同埋譬如如果即系仲有开花结果啊咁样咧，系源自于因为佢哋对植物咧讲咗好多好有爱嘅说话，所以佢先会生得咁靓嘅。 嗯。 系啊，所以即系唔知道到底会唔会系真啦，定系假啦，定还是有冇影响啦？因为个研究就冇讲嘅。不过我觉得如果你喺屋企冇乜嘢做嘅话咧，即系一段长嘅时间咧，其实如果有个寄托啊，栽种下植物啊，搵啲时间打发下，搵啲细艺都系件好事嚟嘅。 但可唔可以唔好讲啲咁门面肤浅嘅嘢啊？ 系嘛，讲咩好啊，钟哥？ 你觉得最近乌克兰嘅局势系点样咧？可唔可以分析一下俾我听？ 纽约期油嘅油价会唔会升到$100咧？美金咧？ 可唔可以讲呢啲咧？ 喂，但系佢讲咗，佢都唔识应你、啊。 可能佢会点头啊嘛，嗯， 即系风一吹嘅时候， 转咗。 好，唔该晒 ，Bobby。咁啊，得闲养下呢啲植物，即系怡情养性都几好嘅。 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车多少少。咁喺新界方面，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住石岗菜站嗰段都系慢车噶，车龙排到去彭家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颂院、颂琴阁、大埔太湖山庄五座、红磡华丰街27号丽泰楼、观塘顺利纪律部队宿舍五座、铜锣湾轩尼斯道454至456号、深水埗宝安道32号宝华阁、旺角上海街695至697号、元朗安宁路166号金城楼一座、沙田石门村美石楼同埋深水埗医局街129至131号兆兴大厦。详情可以查阅翻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二台祝你一家 虎虎生威。 之后阿摄，新年一家人好似我哋三五成群咁聚埋一齐，做咩好？ 天儿， 有我哋喺度，就梗系要玩一下 IQ 题啦。知唔知点解今年最啱玩音乐啊？ 虎年玩音乐， 苦中作乐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以及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港台电视32紧贴两大国际体坛盛事， 除了直播开幕式和闭幕式，港台电视32更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北京2022年冬奥会，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港台电视32。 早晨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美国股市咧上个星期五啊个别发展啦，道指咧收报35089点啊，跌咗21点，标普500指数有一升啊，升23点啊，纳指都升啊，升219点啊，睇睇今日啦，港股开始有冇机会啊带翻啲科技股升一升市啊，希望咧人日啊人人快乐，股民都快乐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电话旁边咧，林慧就接通咗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林慧。 新年快乐啊 ，Jamie。 新年快乐啊！今日系年初七，咁啊祝大家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先啦。 嗯，最紧要系呢样嘢。喂，不过咧，通常咧初七咧，亦都系咧小朋友可能会开始拆下利是噶啦。 嗯，我屋企嘅传统就系去到新十五过外先准拆利是嘅。 我哋冇乜所谓嘅。 各个家庭都有佢哋自己嘅一套对于理财同利是钱嘅概念嘅，我相信。 系啊，嗱，不过我自己又几觉得咧，农历新年系一个几好可以同小朋友商量下理财观念嘅一个时机嚟嘅。 这个我绝对同意的，我这几年都做紧呢样嘢。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啲利是钱到底是俾啲小朋友自己想下点样花费啊，定还是俾晒父母 keep 咧？ 呢个我都同小朋友都倾咗好一两年的事情嚟嘅。但我觉得拆利是点，我话都系一个几好嘅理财概念，就系、是、我几中意同佢哋一起拆，我会俾佢认识一下即系纸币其实系咩回事啦。香港嘅即系钱币有啲咩嘅面额啊、面值啊咁样啦。咁大啲嗰个咧就会帮我数下，又玩一下啲加减数啊，数下有几多张啊，即系嗰啲转换咁啊，当下一个小小嘅数学堂啦。咁但系去到戏玉咧，就系同佢结算嗰年有几多利是钱嘅时候咧。就是每年最多拗撬或者最多笑话的地方来的，你有没有经历过？ 我呢跟我的小朋友呢就没有拗撬这个步骤的，因为呢他又很阔绰的，就是他通常呢就觉得我没所谓啦，给你 keep 啦，你帮我 keep 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就可以了。那我就有个习惯的，我就定时定候告诉他他本红宝仔里面呢现在个数大概去到多少了，那他就好像 boss 一样，哦 OK 啊，那就可以了，那就完成的了。 咦，那但是你挺好，即定时定候呢告诉他最新的数字。我的做法呢就会是我会跟他说你今年有多少钱利是，我会帮你全数入回到银行的了。去年的时候呢他就问我什么是银行，为什么要入银行。咁佢哋就即因为佢一路都有个储钱嘅概念，咁当然都只係储住咗钱啱储银仔咁样啦。咁所以对于佢嚟讲呢，纸币係一个相对抽象啲嘅概念。佢未必会諗到譬如话一张100蚊嘅纸币同即等于佢几多个5蚊银或者几多个2蚊银嘅。即对佢嚟讲100蚊係有啲抽象嘅概念。咁但我就话俾佢听啊，摆落银行咁、那个好处就係摆屋企始终太多現金放在家都是有一些風險的。所以我們都會很多時候選擇將錢存在銀行，即除了這個利息的原因之外都是一個安全的原因的。 其實呢無論是我和 Jamie 的經驗，我們大家都應該會明白，就是小朋友的理財甚至乎是對於錢的概念呢都是我們所灌輸的。我們的概念可能就是做事出糧有人工，可能是一些勞力的回報，又或者是一些服務如果我們需要去用錢嚟到换，甚至乎系一啲商品啊！ 嗱，我哋咧其实咧有啲时候都会听到有啲家长就系话，如果你做咗家务嘅时候咧，你就有十蚊奖赏啦，你练咗琴就有十蚊嘅奖赏啦。咁但系咧，其实我哋作为心理学家，我哋就有啲担心呢个系咪一个好，即系最好嘅做法嚟嘅。责任小朋友系会一路一路都需要即系建立上去嘅，包括做好功课啦，即系完成自己嘅功课啦。我唔系好理个质素，但系你完成自己嘅功课啦。大啲嘅小朋友可能就要帮手完成屋企嘅一啲嘅家务，即系合适佢能力嘅家务啦。咁呢啲系一啲即系作为一个家庭里边嘅成员啦，或者为自己要做嘅嘢负上一啲责任嘅。咁嗰啲本身你做理论上系应份噶嘛。即系做好自己嘅功课啊，喺个家庭里边协助，即系做一啲嘅，即系做一啲你能力范围所及嘅家务，系一啲你嘅责任嚟嘅。咁但系如果喺嗰啲位已经用钱去奖励佢嘅话咧，咁其实我哋系讲紧俾佢听，我哋其实有少少系贿赂紧佢要做自己嘅责任。 咁呢个概念就错晒噶啦， 冇错啦，即系佢就会第时真系属于佢嘅责任，佢就会同你讲：你唔俾钱我，我咪唔同你做功课咯；你唔俾钱我，我咪唔同你练琴或者练乐器。咁样咯， 或者甚至乎会加价添，系嘛？ 系啦，即系到佢某一个岁数，学你讲，即系去到某一个岁数，佢根本唔再觉得个十蚊系够用嘅时候，佢就会同你讲：哦，咁你俾50蚊，我先会同你做功课。咁但系呢个系咪你真系想见到嘅嘢咧？ 好似扭曲咗喎，咁就即係本身諗住一個少少嘅獎勵或者係一個動力啦，但係變成咗一個非常之唔正當嘅演繹喎。 錢銀咧係一個比較難，唔係一個咁容易拿捏嘅一個課題嚟嘅，為到小朋友。咁但係譬如話，即係我覺得如果你細啲啦，咁可能即係六七八歲，你係教緊佢何為責任、何為獎賞嘅時候，要分得清楚啲，要分翻清就係、如果呢個係你嘅責任咧，咁你就有冇錢你都係要做嘅。即係譬如話對人有禮貌，唔會因為我俾錢你，你先至對你嘅長輩有禮貌，咁呢樣嘢係得噶嘛？ 係啊，係啊。 係咪？即係啲道德上嘅嘢，你唔會即係我哋係咪都要守社會嘅法律？咁我唔會因為錢而去守社會嘅法律，呢個係我哋與生俱來必須要做嘅嘢嚟噶嘛？ 嗯嗯，所以即係喺呢一方面嘅教育，即係要拿捏得好清楚咯。 係啦，咁但係當然都可以俾機會佢認識一下啊，咩係儲蓄嘅習慣啦？即係可以係你做咗一啲唔係你常規需要做嘅嘢，即係譬如話做多個你需要做嘅嘢嘅時候，咁你可以同佢，我即係同我屋企有好得意嘅習慣，就係、是小朋友做有指定嘅家務，有指定嘅事情要做嘅，咁嗰啲係無常嘅。咁佢得到嘅獎賞係我會睇到佢啊，好好今日做咗，我見到你做咗今日要做嘅功夫咯，誒隻減線咁樣，咁即係一啲唔係一啲金錢上嘅獎賞嘅。 係， 咁但係如果去到即係我哋會有個規矩就係、是、啊，我哋一路都有嘅啫。如果你嗰日決定想賺少少錢咧，其中可以賺錢嘅項目就係幫媽媽攞個揼嚟揼五分鐘骨啦。咁咁佢就會得到一個好少嘅獎賞嘅，即係可能係一蚊兩蚊嘅獎賞嘅， 係即係象徵式啦，叫做俾佢知道啦。 冇錯啦，而呢個獎賞亦都係即係一定係要合乎佢付出努力嘅比例嘅，即係你唔可以佢幫你揼五分鐘骨之後，你俾咗$100佢嘅，即係呢個獎賞嗰個比例係太唔合比例啦。 係 你可以俾機會佢賺錢，但係就會係佢即係責任以外嘅嘢，可以有少少賺錢嘅空間嘅。咁亦都可以寫啲嘢教佢、就是，就係咁。如果你想即系买一啲唔系你即系买一啲唔系平时可以需要买开嘅嘢，咁你咪储钱买咯。 嗯，咁佢就可以从而自己有储蓄嘅概念啦。 系啦，有时佢储咗，譬如话20-30咁样啦，即系有时咁、可能佢想买个小玩具，咁我就会问佢啊。係喎，呢個係你想買嘅玩具。咁我帶佢玩具店嘅時候，我就話俾佢聽啦。嗱，呢度你有$30，咁呢個玩具就$28。咁你係咪真係想一次過用曬啲錢咧？定係你想再儲耐啲，或者等佢玩具減價嘅時候先至買啊？咁樣，咁樣就會容易啲去處理嗰、那個即係小朋友用錢嘅概念，即係就唔係等於你儲咗$50就一次過用曬佢嘅。咁啊都話緊俾佢聽，即係一個大人嘅商業社會裏邊嘅運作嘅法則其實係點樣咯？ 嗯。所以我覺得呢啲觀念咧，自小灌輸係好，不過就真係切忌要好似係 Jamie 話齋，有一啲咧，即係本身係屬於自己嘅自身責任咧，就真係唔應該要用錢去再俾佢做一啲嘅獎賞咯，因為咁樣就變成咗真係唔係獎賞噶啦，係一種利誘嚟噶。 係啦，你就利誘佢，咁就將來大咗嘅時候，佢對錢咁嘅概念，我會有擔心添嘅。 明白曬啦。好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執正啲呢啲小定義，第時佢嘅理財觀念咧就會好好多。 最少佢哋唔好债台高筑，或者需要钱嘅时候冇咗钱就论尽啦。 冇错。好啦，今朝早同 Jamie 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Jamie。 唔好客气啦。 晚看灯色煽情，这里繁星不懂呼应，应否故意避静，奢想你按门铃，失宿于家里冷冰冰，苦笑庆祝想喊停，苦撑娱乐都想逃命，干杯故作淡定，欢呼派对留影，只好祝福里等你高兴，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 抱拥你时光，避免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原地向在他方，怎可能心安？得你远飞的旅程，得我停滞了真诚。牵手看雪溜冰，毕竟分开太远难适应，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未免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出伤心气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原地向往，就算低温症我能抵抗，美梦都如幻觉，想起这一刻你在他方，车头信我 听过有洪家豪及时行乐， 我好久冇讲过 咩呀， 即是你踢歌呢好七十年代， 明明八十噶，而家去翻七十啦， 又倒退多十年咁样啊！ 时光倒流， 你惊唔惊平时咧突然之间有啲闷嘅情况出现？有啲兩手準備， 是 即係譬如話你搭車等車嘅時候，哎呀好悶喎，又唔知做啲咩嘅時候，等我準備定一啲嘢先，以防不時之需。 我會啊，我會預先準備定。 係乜嘢咧？ 聽歌嘅儀器咯。 啊，就有啲咩就聽歌。 聽歌係啦，通常都係聽歌嘅。 嗯，咁你唔會話即係打下機啊，或者咁樣啊？ 我唔會，我頭暈啊，因為係同埋用電用得太快啦。 啊，呢個又係嘅。 係啦。 咁我自己有一個習慣嘅，即係有陣時悶嘅情況咧係突如其來噶嘛，可能突然之間你去銀行排隊，哦，原來要排咁耐喎，突然悶喎，又或者等車嘅時候，哦。走咗送車尾，突然耐咗，咁我永遠我部手機裏邊咧都一定有一個好簡單嘅機，即係個手遊喺裏邊，好簡單嘅，即 係 唔會複雜。就係、是、譬如啊，而家之前玩開嗰個咧，就係佢有好多關俾你過嘅，但係過嚟過去咧都係嗰個感覺嘅啫。 即係嗰啲撞糖嗰啲啊， 類近嗰啲咁樣啦，即係好簡單嘅。 爆珠嗰啲係嘛？ 咁但係呢啲嘅遊戲咧，佢每隔一段時間咧，佢都會叫你 upgrade， 即係叫你再更新，跟住咧就會哦，原本得十關嘅。更新咗之後咧，就有二十關啦。咁跟住於是即係隔一段時間咧，再更新咧四十關，於是即係咁樣啦。咁最近咧，我就玩開有一個玩咗好多年，即係擺咗喺度。咁佢停止更新，即係佢喺舊年年尾嘅時候咧，就話我哋去到一月底咧，我哋唔再更新啦。 哦， 哇！我第一個心啊，即刻即係有啲火啊， 揦 完之後有啲火都嚟啊。 咩？你過曬啦咩？啲關 過曬又過曬好耐啦。 即係其實你等緊㗎啦，已經 係、啊、 打曬大佬㗎啦， 係打曬㗎啦。但係咧。那個 game 其實幾悶嘅，老實講係悶嘅 game 嚟嘅。 用悶嘅 game 嚟到解悶， 就係、是、啦。因為嗰種悶嘅令到你好專注去要解嗰個悶啊嘛。咁你就唔會覺得悶咯。 係 嗱，個邏輯好奇怪啊。但係當你好悶嘅時候，你用另一樣更悶嘅嘢，你就唔會覺得悶嘅時候係悶啊嘛。咁、 嗯、 我就用呢個 game 咧去打發我啲時間。 係 跟咗我好多年。 咁點算係晴天霹靂嘅喎？咁樣 好晴天霹靂啊！我突然間覺得我想寫信去投訴添啊！我都係被出賣嘅感覺。 唔係咁，但係可能即係事實就係話俾你聽，而家 一个 game 真系冇乜人玩啊！即系佢你咁系你特别长情啦，佢亦都赚唔到钱啦，咁亦都冇人会再为佢开发多啲关咯。 呢个已经系第二次出现啦，即系喺咁多年里边咧，第二次出现个 game 咧，即系有个 email 俾你话，我哋唔再更新啦，唔好意思咁样。咁但系咧，嗱，佢又唔系话唔再更新咧，佢唔话完咗，佢可以俾你由第一关 系啊 再打 系。 咁如是者，你咪繼續打咯， 等於你條喇叭褲咯， 就係啦， 即係你嘅市面上冇得賣，但係你可以繼續著你自己嗰條。 咁但係我覺得咧，咁樣係仲衰啊！嗱，你又唔更新，你又擺翻即係俗啲講，你又擺翻督蘇州市喺度，跟住咧，你我永遠都係對住佢，但係我冇得再向前行，你要我翻轉頭再行。咁點解你唔直頭取消咗佢呢？首先呢個遊戲呢係免費嘅，唔需要畀錢嘅，即係免費下載嘅。咁既然係咁樣，不如你直頭取消咗佢呀，我哋冇得再玩，咁咪當一個回憶就算啦。你繼續擺到。 即係你覺得佢分手分得唔夠撇脫。 就係啦。我覺得呢個呢好似一份感情咁樣。你一係呢就撇撇脫脫斬咗佢完。一係呢你就繼續啊。咁你而家系点啊？你要我永远睇住你以前张相？ 你想唔想听下周末有情人主持嘅解答啊？ 我好想听下、啊，应该点样咧？ 你可以做主动嗰个噶嘛？ 我 cut 咗佢。 系啊，你 cut 咗佢咯。嗱，佢做唔到狠嗰个，你就做狠嗰个咯。 但我唔舍得。 嗱，咪就系咯。 因为有感情。 咁你冇得 blame 佢啦。而家就系嗰个心态系喺你嗰度，咁你就系你放唔低。 唔系主持人，你明唔明啊？ 系。 即系咁多年以嚟咧，我唔系净喺香港。我有阵时以前出埠嘅时候咧，喺啲公共交通工具上边，我闷啊。 系。 我即刻攞佢出嚟，佢陪咗我好多个寂寞的夜晚，同埋好多次沉闷的交通嘅。咁但系如果而家突然之间要 cut。我做唔出， 你做唔出，咁咪摆低，摆到你觉得佢再笃眼笃鼻冇晒感觉为止咯。 但我而家每一日咧都有攞出嚟，系咁耳都玩， 摸下佢个头啊。嗱咁所以其实佢对于你完全就唔系零价值嘅，即系到呢个位，佢都仲有佢嘅存在价值喺度。你间唔时都揿开佢嚟玩下啊嘛，咁咪玩到你真系揾到第二个新嘅对象啦。咁你咪可以舍弃呢一个咯，系啊， 好啦，多谢周末有情人， 人要向前望噶。 唔少宠物主人都会问，到底新鲜嘅食物系咪真系好过喂罐罐呢？如果你系猫猫主人嘅话，又想喂鲜食，就要注意三大要点啦。第一就系选择鲜食食材嘅时候，要了解边一类食品系无害唔食得。否则咧就会引致危险噶。第二就是要留意食材嘅保鲜期，鲜食嘅保存期有限，需要用冷藏嘅方式去到保存，并且尽快去到食用完毕。而第三就是避免强硬转换喂食方式啦，即是话避免突然更改喂食嘅方式，咁样会容易令到毛孩唔适应噶，可能会引致佢哋身体不适、肚屙等等嘅现象。建议可以使用循序渐进的方式调整鲜食和饲料的比例。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Kitty。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昌！ 早晨啊，昌！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咁有啲咩好介绍啊？ 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港台电视32啊，咁啊有冬奥啊，咁啊有系啊冬奥直击啊，即系咁啊会有呢、這个嗱，今日晏昼1至到傍晚6咧，港台电视32咧都会带俾大家北京2022年冬奥会嘅一啲赛事啊，即系都睇过几日啦，都好紧张啊，咁啊大家。记住支持一下啦， 系会好睇啊！我有睇呢个花式滑冰啊，花式溜冰，哇、劲超劲啊！真系、 我都未落场。 你 俾唔俾个试下，钟哥？ 我惊赶唔切啊！今季 系哦，睇住 下届，下届，下届 好，继续等 大家介紹翻返去港台電視31啊，今晚傍晚6:30啊，有未知天下共融廚房，咁繼續咧帶大家進入去咧呢啲喺本地嘅外國餐廳嗰度，認識下佢哋喺餐廳嗰度做嗰啲主廚啊，嗰啲台樓面啊等等嘅人嘅，咁全部都係外籍人士嚟嘅。咁今日咧會帶大家去到一間咧喺本地嘅德國餐廳。 哦， 德國菜大家都有食過啦， 食豬手啊， 係啦，咁總有食過嘅。但係德國餐廳裏面工作嗰啲人啊，嗰啲德國人啊，未必認識嘅。咁今晚節目咧就會主要咧介紹一位咧喺德國餐廳做呢個餐廳顧問嘅 Young。咁佢喺香港咧已經即係做咗呢個餐廳好多年㗎啦。咁主力咧係研發呢個餐牌嘅。咁今晚咧就會教大家做幾個德國菜之外啊，仲會咧理解一下佢點樣去融入香港呢個生活嘅。 哦，即係可能要有少少嘅轉變啦，味道上面，即係香港人同埋德國人本身食嘅嘢都有啲唔同啊嘛。 即係唔用德國香腸啦，用臘腸， 用廚師嗰條腸， 都係送啤酒。 但我知道嗱，如果你同德國人講話好食咧，你講 lecker lecker， 咁就真係 lecker 就係代表好食啦。你去呢啲德國餐廳， 咁今晚睇下佢哋究竟係點搞。咁去到夜晚8:00，香港故事世紀物語，咁今晚同大家講下呢個印刷業，香港嘅印刷業，即係香港原來呢喺上個世紀呢，即係印刷呢樣嘢係我哋即係記錄同埋呢個文化傳承一個重要嘅載體嚟㗎嘛。咁之前呢喺中上環一帶呢好多嗰啲小型印刷坊，咁係啦，咁今晚呢個節目會同大家呢係去採訪一位呢林安師傅啊，佢係由學徒做到退休噶啦，咁啊見證呢個印刷業嘅興衰起落嘅，咁啊今晚聽下佢點樣去見證下啦，咁啊另外咧即係大家都知道而家好興電子書啊嘛，即係電子化啦，咁啊呢個印刷業即係當然啊進入咗呢個夕陽工業嘅階段啦，咁但係原來喺香港仲有一班年輕人咧，佢哋好珍惜呢個傳統印藝嘅，即係古老當時興咁樣啊，佢哋希望咧可以喺呢個數碼世界咧印好多。佢哋話好有温度、好有人性化嘅印刷品啊！咁今晚聽下佢哋點講啊！ 好啦，到9:30有醫生遠離喎。 冇錯啦，咁今晚同大家講下呢個博血藥啊！咁博血藥咧，原來即係嗰個係我哋做咩咧？即係預防血栓塞噶嘛，好多朋友都知道啊，但係未必知道佢個來源啊！原來係從研製咧老鼠藥嗰度出嚟嘅。 嚇！咁即係鼠藥佢去到研製出嚟㗎？ 係啦，咁究竟佢嗰、那個？研究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呢，今晚会讲一下。另外亦都请你一位药剂师跟大家讲一下，即是这个博血药和其他食物有没有相冲的呢，即是吃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呢，今晚药剂师会跟大家一一讲解的。 好，唔该晒阿昌，拜拜。 唔该晒，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食物及卫生局长陈肇始话，本港疫情极度严峻，多个积极考虑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听日行政会议之后会有公布。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如果市民继续如常聚会，情况会继续恶化，呼吁市民留家抗疫，不要聚集，又呼吁未接种疫苗的市民尽快接种，如果收到通知需要检测的市民应该尽快检测。竹篙湾检疫中心将会改作社区隔离设施，接收无病征或者病征轻微的确诊者。陈肇始话，计划将会分阶段进行，至于原本会安排在竹篙湾检疫中心或者检疫酒店的密切接触者或者是次密切接触者，他说患者是不是适合作家居检疫，会考虑他们的家居环境会不会属于劏房，还有他们本身是不是要有特别照顾需要等。社会福利处一名在黄大仙区工作的社会保障助理初步确诊新冠病毒，那名人员在农场办公大楼慈云山社会保障办事处工作，最近一次翻工在1月31日，工作期间一直有戴口罩，并且有探热，体温正常。社署会安排为相关地方全面清洁和消毒，同层的所有社署职员会按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的指引接受病毒检测，并在等待检测结果期间在家工作。社署会同卫生防护中心保持紧密联络，作出合适跟进。位于农场办公大楼一楼的慈云山社会保障办事处会在今日关闭。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逆时车站》，作曲周石汉，作词陈耀森，主唱洪家豪。 想起你无聊玩笑，各种小习惯。 骨强，作曲谷亚薇，廖宇晨，作词谷亚薇，主唱谷亚薇。无名故事，作曲 Candy 孙 Brian Eve iPhone， 作词小黑，主唱 Candy 孙孙晓妍。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的时候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上，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正月初七嘅早上9:39，室外气温而家15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而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因为晨光 morning call 咧等紧你哋嘅电话。如果你哋都想透过我哋晨光第一线嘅环节去送上祝福啦，或者讲下一啲嘅感受啊，点首歌去听下嘅话咧，而家就可以打电话嚟啦，1872388，接听你哋嘅电话。 9:30，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睇下你彩数啊！话咁快，农历新年又过咗一个礼拜，今日系正月初七，都系人日，祝各位生日快乐。通常生日我哋都会许翻个愿，最大路嘅都系话希望世界和平啦。我哋每个人次次都希望世界和平，但系世界有冇真系和平呢？如果照咁讲，生日愿望未必会成真，所以希望今日大家嘅生日愿望千祈唔好讲身体健康，因为大家真系想疫情消退，身体健康。疫情期间温馨提示：勤啲洗手会减低染疫嘅风险，真系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去完大小二解，就算是不是疫情都应该洗手呢？不是只是用水洗，都要用埋碱液。大家屋企当然会有番碱或者碱液放在洗手盘啦。如果在公众洗手间又会点？以前公众洗手间大部分的水喉都是用人手操作，有个掣俾你拧，或者向左向右推，水龙头先至会有水出嚟。如果每一个人去完洗手间都用未洗的手摸过这些掣，其实都是一个传播细菌的地方。所以近年很多已经换了自动感应，你只要双手放在感应器前面养一养， 水就会在水龙头自动流出来，不经人手，而且碱液都有，又是自动感应。只要将只手伸去感应器下面，自然就会有碱液流出来，真是既方便亦卫生。不过如果你有试过在公众洗手间用这些自动感应器，你可能都会有这种经历，就算只手仰来仰去都没有碱液出来。我试过好多次，每一次都怀疑到底是我只手伸不啱位，碱液用晒，还是感应器坏了。这三个问题不断在我脑海中盘旋，每一次盘旋我都会将只手再喐一次，每喐一次又再出现这三个疑问，跟住我又再喐一次。如是者我只手不断喐来喐去，但是仍然没有碱液出来。通常遇到这些个迷茫的情况，后面多数会有人排紧队，后面的人不断望实你，这种无形的压力好像话给你听，先生你玩完未啊？到底你想玩几耐呢？如果是你，你会怎做呢？卫生至上，坚持到底，直至碱液流出来为止，还是不再浪费时间，就算没有用水洗下就算数。每次遇到这些问题，我都会想，这些发明其实都是想方便大家，为什么方便不到之余还会带来更多的不方便呢？不过我已经想通了，这些自动感应器就当是自己的行运测试器。即是怎样？好彩就有，不好彩未冇咯。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失去恋爱的装作很潇洒，得到恋爱的痛得豁说话，心似真似假，爱得乱如麻。我最爱你，你相信吗？真的吗？假的话哪句可怕？真的假的你都可爱。 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嗱，呢个食谱咧，专系为钟哥而设嘅。 诶，好啊，清淡啊。 清简单， 简单，简单。 你屋企一定有，因为上次你系送面包俾我哋啊嘛，有啲好靓嘅方包咧。咁啊，我都估你应该喺屋企都会得闲食下面包噶啦。同埋而家其实好多人咧 work from home， 咁啊，即系朝头早可能自己喺屋企都要整个早餐啦，系咪？ 哦，系，早餐嘅面包咧，我 系 一定要食嘅。我唔知点解嘅。 我都系。 一定要有咁， 但我有時會戒咯，我提自己唔好食咁多，因為我真係發現咧，有一期咧，我係自己一個住嘅時候，你買一袋麵包翻嚟咧，你真係食幾日噶嘛？但你唔快快脆食咗佢咧，佢又會變。 唔擺冰櫃噶嘛？ 咁擺出去冰櫃冇咁好食。 你之後咪烘咯？ 係咯，要烘咯，特登要去烘咯。咁所以咧嗰排咧，我係發現自己真係會漲咗啲嘅個人，即係我唔知係即係有啲 gluten 啊，定係點樣啦。即係之後嗰排我冇乜點食麵包咧，個人就即係收翻啲啦。 咁始終都係澱粉質啊嘛。 始終都係啦。咁但係有時候早餐咧，即係食個麵包嗰種香味咧，好似其他嘢代替唔到咁。 但係題外話，你戒咗澱粉質咧，個人冇咁開心嘅， 係咩？ 係真係會低落啲嘅，係事實嚟嘅。你有冇見過？ 我戒咗麵包，我冇戒澱粉。之后晏昼都系拍翻个白饭咁样嘅，咁所以你 keep 住系开心嘅，系 咪？唔系啊，你冇我原本仲开心啊，我呢一排戒咗饭啊嘛，即系呢一排我嚟紧即系同你要开工啊嘛，咁嚟谂住戒饭啦，我真系冇咁开心。 咁你食翻啦，你食翻啦，系啊，我都想你开心，我想你开心啊， 食翻肥啊嘛， 肥你又唔开心， 就 是啊、所以其实到底食定唔食咧？ 都系唔开心咯， 系都系唔开心啊！ 话知佢咧，所以食啦， 食啦咁样。咁呢一个咧就系一个面包即系多士嘅做法，就系黄金多士。有时候咧去嗰啲串烧铺啊，佢都会咁样整嘅。不过佢就会切开一条条。咁如果你唔切开一条条嘅话咧，成块都可以咁样做嘅，就系需要啲牛油。牛油咧你就放到室温咁样啦。咁然后咧你就加啲砂糖落去，系啦。咁如果唔系咧，你就即系放软，即系个牛油。如果你冻咗一嚿咧，你好难搽面包噶嘛。咁你放到佢软身嘅时候，你真系觉得佢一放落个面包嗰度一拨佢就开咧。咁呢个状态系差唔多啦。咁跟住咧你就加啲砂糖落去捞一捞嗰个牛油。哇！這个不得了，再搽上块方包嗰度，放入个预热咗嘅焗炉嗰度，大概200度啦，焗佢八分钟左右。咁啊，成个面包咧变咗金黄色，上面咧你食到一咬落去咧， 我做唔到嘢啦， 你做唔到， 好肚饿。 咁就嗱，仲可以。如果你中意食甜嘅咧，你可以加少少蜜糖喺面啦。你又中意咧，可以加少少肉桂粉又得啦。你中意果 jam 又得啦。咁但系个底层咧，你一咬落去有少少嗰啲砂糖咧，滴滴滴滴滴滴滴嘅，系啦，哇，嗰个真系不得了啊！咁不过呢个都系邪恶嘢嚟嘅，间唔时食下啦。 安俊豪，我今朝一早就已经 check 咗啦，你 check 咗未啊？ 哎呀，私分啊，你救我啦，冇理由讲暧昧嘢啦。喂，我哋快走啊，开工啦。 唔惊唔惊，莫莉嘅意思系长假期之后翻到嚟工地，应该先检查工作环境同埋设施机械安全啊。 咪就系、是，你谂咩啊？ 不如大家都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开工前要检查好，齐向意外同 say no。我系 Simon 安俊豪。 林慧的享乐时代， 画面有啲咩嘢介绍俾我哋啊？ 呢个好紧要啊，因为咧过咗新年之后咧，大家就会开始需要用到我今朝早讲嘅呢一啲方法 啦。咩啊？ 呼啦圈。你摸下你条腰咁， 系咩嚟啊？ 你真嘢唔好攞出嚟讲啦。 我哋唔讲呢一样嘢，不过咧都同清减有关系嘅。一来咧就要清减屋企嗰啲咧食唔晒嘅贺年礼盒啦，特别系啲食物。其实糖果咧真系堆好多嘅。如果咧真系有人送礼俾你咧，嗱，我谂今年可能好啲嘅，因为少咗人系实体拜年啦，咁应该照计咧啲礼物嘅数量都会少啲嘅。咁但系咧，我亦都有身边有啲朋友咧，真系好有心，即系佢系安排咗一啲咧，即系可能货运公司咧，佢真系速递咗个礼盒去你屋企咁样咧。咁所以就即系都要谂方法去消灭佢啦。 喂，但系呢一个问题咧，唔存在喺我嘅过年里边啊，因为通常我都会清得晒， 咁犀利， 我冇乜嘢清唔晒。 同埋最简单嘅方法咪就系将我哋唔要或者清唔晒嘅送俾中哥咯， 冇所谓啊，攞嚟。 咦？但我想讲咧，我跟住落嚟讲呢样嘢，可能同阿中哥有竞争啦。因为点解咧？其实咧，今年咧系多咗志愿团体咧，搞咗好多一啲惜食嘅 campaign 啦。即系其实喺港岛啦、九龙区咧等等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收集点咧，就系专系话如果大家有啲贺年食品啊，甚至乎系咧啲贺年嘅包装盒啊，即系你知咧，其实咪好豪华嘅，好多时嗰啲礼盒咧好劲噶嘛。系啦，又罐，跟住又纸盒 packing， 跟住又可能再加啲好靓嘅红丝带啊、红蝴蝶结啊咁样啦。咁原来咧，而家全部通通都可以攞去回收喎、 哦。 系、哦、啊，咁佢除咗食物，即系如果食唔晒，即系可以攞去捐之外咧，咁其实啲礼盒咧亦都有一啲相关嘅环保团体咧就做紧啲回收。咁所以我哋觉得，如果屋企唔系话特别需要一啲罐啊，或者根本上系嫌抌唔晒嘅话咧，就不妨可以考虑下捐咗佢咯。 哦，呢个好提议、哦，因为咧其实过年嗰啲礼盒咧其实几难搞嘅，抌又唔系，唔抌又唔系啊。 有啲棄之可惜嘅感覺啊，尤其是咧嗱，平時咧一個我哋可能有啲偏心嘅、即係平時一個餅罐咧都係嗰隻餅嚟啦，或者都係嗰隻朱古力糖嚟噶啦，咁、你食完咧你就覺得 OK 啦，咁我咪攞去啲回收桶嗰度回收咯，咁、但係咧過年咧，因為佢嗰個包裝咧特別實在太豪華， 係啊， 會有少少覺得好似唔係好應該抌落去呢啲回收桶度啊， 係啊， 好壓榨同埋，咁於是就可以考慮下去即係捐咗佢啦咁。 譬如以前啲餅乾罐咧，我都諗住我嚟即係學啲長輩咁樣放啲錢落去啊，擺臭下底 啊， 咪就冇咁多錢啦。嗰啲罐太大個， 唔夠你擺，係啦，十幾廿個罐喺屋企，邊度方便嘅咧？ 擺唔到咁多， 係啦，所以我成日就撞到你去銀行嗰度排隊入錢咯。 唔系，中哥原来另一个咧背后嘅寓意咧，点解成日话咧？你哋如果食唔晒咧，可以同我分享。原来其实佢都系想 hold 住啲罐嘅，即系因为多得滞唔够摆咧，都系需要啲罐嘅。 系藏下底，藏下底有位咁样。 系啊，唔系同埋我发现其实都唔系过年啦，嗰阵时中秋咧，嗰啲月饼嘅罐啊、月饼盒都出到好靓噶啦，有啲成个首饰盒咁样。但我自己嘅经验系，好多时你唔舍得抌啦，咁啊留喺度啦，咁啊觉得可以摆嘢啦，咁摆下嘅时候咧，你发现其实都即都系好牙订嘅，所以我自己咧都系偏好，如果你话去买，即就算送礼都好啦，都系简约啲比较好，即系细旧啲、简约啲，系啊。如果唔系都要摆喺度，跟住过一排你都系抌啊。 咁而家芭比介绍呢个就好啦， 系啦， 即系可以 系咪回收咧佢？ 系啦，其实咧佢都系回收嘅，佢就系话咧，即系有几个收集点啦。咁大家如果即系想知或者有兴趣，可以自己上网去 search 下一啲所谓嘅环保回收啦。咁咧，佢先系针对住一啲贺年嘅礼盒嘅罐啊，同埋包装嘅。咁佢就声称咧，如果你到时拎到去嘅时候咧，其实佢就会分类噶啦。譬如你原盒拎去咁样啦。咁因为咧，佢都系真系想将嗰啲食物咧系分到俾一啲真正有需要嘅人。咁譬如话之前咧咪有啲雪柜咪摆喺社区嗰度回收嘅。咁咧，嗰啲環保人士都話咧，如果原盒擺入去嘅話咧，好多時啲人係成盒拎嘅，就唔係話真係攞自己需要嘅數量。咁、所以咧，而家攞去呢啲收集點咧，佢就會將你譬如一盒餅咁樣啦，佢就會餅還餅分開做食物類別啦。跟住罐就有罐咧攞去回收。咁然後咧，佢就會將即係唔同嘅數量啊或者品種咧，就擺去各區唔同嘅一啲，譬如有啲適食嘅空間咧，咪會俾啲有需要嘅人去分享一啲食物嘅。咁咧，佢就會將佢咧適切咁去分去唔同嘅地点啦，咁我又觉得咁样好似都几好啊，即系有一个人流嘅安排可以帮你，即系分咗去罐还罐，食物还食物，同埋适当嘅数量，佢哋又会定期去添置咁样咯。 不过呢个我有少少个人意见啦，就希望即系如果系嗰啲你送食物或者饼干为例啊。最好咧，一系你就原即系原封不动啦。如果唔系嘅话咧，最好就系独立包装嘅。咁人哋喺分类嘅时候都会卫生啲同埋安全啲。